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人有鼻哥窿，银行有窠窿，另外人有时穷起上嚟会穷到窿，今日仲有树窿啊！早晨，我系小张张， 风骚一家人。今日突然之间发觉嘅就系马小强同埋杨洋好唔小心着衫衬咗。 咁你都揾到， 冇错， 有冇啲牵强啊？ 有啲 couple feel， 有嘅。 其实我哋琴晚约埋， 我都觉得系暗地里大家衬咗得咗，恭喜晒两位，我系小瑞瑞，我知啊。 佢啊！我今朝冲凉啊，摸下我心口，哇！点解咁痛嘅？ 咩事啊？ 你今日冲凉摸你心口咯、啊？ 我自己摸自己， 系系冲 凉啊！哇！呢度咁痛嘅、嗯，一睇 心痛。 原来寻日佢搣瘀我， 哦，哦你搣佢心口， 系啊， 哦，真系 应该唔系佢，我真眼睇住佢系踢你。 唔会净系痛啊！ 我同佢嘅关系从此决裂。 到我啦，今日咧九月五号嘛。我就想起哇港台95岁生日啦、yeah! ,Happy birthday 啊之后恭喜晒九五之尊今日又有我 Brian Yuan, 耶、 yeah! 好嘢好嘢好嘢如此可救也如此可救也。 好啦开始我哋嘅星期二节目继续收听继续开 party 喺香港电视第二台。 空を飛ぶ街が飛ぶ雲を突き抜け星になる火を吹いて闇を裂きスーパーシティが舞い上がる TOKIO TOKIO が二人を抱いたまま TOKIO TOKIO が空を飛ぶ海に浮かんだ光の泡だとお前は言ってたね見つめていると死にそうだと加えタバコで涙を落とした TOKIO 優しい女 搞到几温顺，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悬挂。今日多云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直至晏昼1:00都会有我哋风骚快活人。未来数天间中嘅骤雨本周期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呢一排都系阴晴不定嘅。各位朋友，继续陪住我哋啦。同埋今日除咗呢一个树窿树窿之外，都有中医取上同埋犀利啦。我哋嘅片段人间去到第五集，记唔记得？ 恭喜啊！万事大吉， 九月你好， 你好吗？ 天然意 悲しい男が吠える街 TOKIO TOKIO が星になる霧に煙った不思議の街に怪しい胸騒ぎ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晚有 H Two 我哋日文版啊，有呢个 Tokyo 开始我哋嘅节目啦。 耶、yeah, 啊！坏会趁啊趁啦佢啊，咁啊好正啊！ 咩啊？ 星期二啊，唔系佢型啊嘛，型嗰啲 feel。 佢学紧，佢笑紧我， 佢唔系笑你收 皮，明白？ 你心底大家我冇 做半半力， 我哋啲扮后生噶嘛，俾我扮一阵啲。 系啊，好嘈， 冇事啊嘛你。 系啊，你呢一期都真系好近啊，系啊，做导演啊呢排。 好疲惫啊，马老师。 好疲惫啊，系你唔好啊， 系咯，我应该要。鼓勵多啲， 你應該幫係掃掃下背脊，B B 掃風咁樣，係心口唔好掃，心口你掃佢心口，佢一陣間 你都係調位啊！你過嚟呢邊，你由佢自己，你由佢自己做，用用個麥啦，好嘛？係咯，我覺得你生命有危險。 禮尚往來啫，馬老師，我哋呢啲 咁你唔使 double 還翻俾佢啊！ 我要 ten times， 我又冇同你有身體接觸，你係咁樣又搞我，又督我。 嗯，算啦， 我考慮下點樣收斂我嘅情 緒。得啦，我今日咧，遲啲先講。 今日點解咁興奮呢？就係咧，我日日都買三文治咁啊，日日都去嗰間鋪頭買嘅，就係地鐵出嚟就買。今日我又買啦，咁又八達通。 先生，先生， 真係啊！ 哇！免费三文治， 系啊，免费三文治， 卖三文治嗰个， 送多杯咖啡。 先生，唔好走住，你中奖啊！买三文治都中奖， 你即刻望佢个额头，别有 你哋有冇听过三文治会中奖啊？ 冇。 你又运到嘅嘢，你买乜都中得嘅。 佢嗱，佢日日嘟，咁就走噶啦嘛，从来冇一张单噶嘛。佢突然间就攞， 你可以问佢攞单嘢其实。 我冇，我从来都冇。佢跟住话：先生，唔好走住，你中奖啊！我话：咦，我心谂， 佢系间饼店啊，定咩？系大公司定咩噶？ 连锁嘅，都系连锁。 你心地咁差，你一定谂人哋又 系 衰嘢。 系啊， 我都话你即刻望佢眼球有冇撞住，必有用 啊！我。 有啲成次咁样， 系啊，跟住佢话俾我听，你真系中咗奖啊！ 系咁啊，点咧？ 我话 点咧？ 中咩 咧？你只要上去个网嗰度咧，填咗份问卷咧，你就有10蚊下次可以扣噶啦！ 哇，搞咁多嘢先10蚊， 系啊！但系我份三文治， 仲要 Q 住你， 三文治系18蚊。 即系今日三文治系8蚊， 未咁你用啊？ 下次先 系啊！系啊，即系你要再帮衬多一次嘅时候，你先就可以平啊嘛！ 你有登记？ 我未啊！ 好多铺头咧送呢啲 coupon 根本唔需要登记噶。不过我琴日咪讲咯，呢啲 coupon 咧，你下次你未必会记得再带喺。譬如间间都俾张呢啲 coupon 你，你袋几多张喺度啊？ 系 咪？ 不过唔紧要，呢个都系你嘅 luck， 都系 luck 嚟嘅。 系啦， 我谂住买嚟咧，请一半阿杨杨。 哇！多谢你啊，马老师。你睇下嗱，马老师请我食，即系我平时对马老师都好啦。 佢系先咬一半，跟住俾你。 咁你就觉得好抵啦，系咪？即系个三文治嘅话系4蚊，因为你俾一半人哋，系啊，条数系咁计嘅， 系 咪？系啊，点啊？你使唔使入医院啊？ 点解你数下啦，马老师？ 你今日做喺三楼已经系咁急噶啦，系啊，我真系好惊你啊！ 冇事啊， 你千祈唔好做导演啊！无端端卡做乜嘢啊？ 唔系我自己喉咙痕啫，原来系。 所以你谂下，我今朝几开心。 我知应该嘅，应该。同埋今日你好靓仔啦，又衬到啦，同你细佬 情侣装。 系喎，我 呢日头先咪讲咗咯。 我以为净系呢两个， 唔系就我系我呢个系。 哎呀， 我以为就系咯，以为就系呢度。 你今日可以， 我以为都系一样， 可以组成二人组合。 针对我，我讲乜嘢佢都话咩啊？ 分明， 唔系佢依家系变咗噶啦。 我都觉得佢系 八月份咧，佢开始变。 松毛松翼，我都觉得佢有啲。 跟咗三位学咗咁耐，都要有啲进步。 我哋系时候要煲啲热水，落落嗰啲毛。 咁会点啊？因为太个松 啊，松啊，松啊！鸡以前汤鸡咪就系咁样嘅，煲啲热水嚟咁样。 掹晒佢啲毛，等佢以后冇得松毛松翼。 等你飞到边？ 其实咧， 其实鸡就唔识飞嘅。 你例如讲啲咧，系而家啲人系唔知嘅，因为而家就 系 唔会有机会睇到汤鸡。 佢应该唔知啦，咪咯。 但系我细细个听过我阿公汤鸡。 你有冇见过一只鸡啊？完整嘅。 你点样听阿公汤鸡啊？ 乜鸡唔系一嚿嚿嘅咩？ 你唔好嘈。 乜鸡唔系一嚿嚿嘅？ 我净系见人汤鸡，冇话 你睇过我阿公汤鸡 系吧？ 系 你嗰时好细啫， 好细个啊！即系嗰时暑假翻大陆 哦，专登汤俾你睇嘅。 都唔系，可能煮嘢煮嘢食嘅时候，就汤个鸡， 汤完就唔食噶啦，抌咗。就因为杨洋话要睇汤鸡，同埋听汤鸡， 听汤鸡知唔知系咩啊？ 今日真系好 high 爆！ 你知唔知叫汤鸡啊？啊， 小提炮呢 啲啊！好叻啊！ 都系跟得马老师多，都学到啲嘢啊！马老师系一块港台嘅瑰宝嚟 嘅。你学就唔系 啫，我知道。好彩你话俾我听， 青台。 好彩你话俾我听，佢贵宝啫。 哦， 我而家知道，我而家知道。 唔好再讲啦，佢咳到甩肺啊！ 就系你冇事啊嘛，真系。 冇事。 不过大家都要小心啲，因为呢一排开始嘅就好快就已经秋分啦。 系 啊，系啊， 都仲打风，我觉得。 凉啊，凉啊，凉咗好多，所以小心啲啊！ 咁而家海葵應該唔會嚟啦， 冇事啊，唔關事啊， 大家唔需要擔心。 改咗路線啦， 冇錯啦。喂，今日一單嘢咧，我想問下大家啦。啊，小羊羊啊，其實咧話時話咧，你而家咧行年廿多啦嚇。 唔係啊，今年32啊。 哦，其實行年30啦嚇。 你咁老噶啦？ 係啊， 我想問咧，你有冇諗過 老羊？ 我自認咧，我中羊啊嘛。年青時候前半生咧，係從來唔識諗一樣嘢，就係叫做自己買間屋啊，嗰啲叫做置業，係有冇你有冇諗過㗎？其實香港人咧置業咧真係 諗，當然有諗啦。 咁你 我都唔係我能力範圍之內，自己一個人啊嘅能力範圍之內可以做到嘅，但係我會繼續向三位前輩學習，爭取多啲工作機會。 咁你注意一下你嘅做人态度先啦、 啊。我谂首先 cut 咗嗰啲唔系真心。 系啊，我都系感觉好硬耳啊。 系啊， 真噶， 累死， 讲乜嘢都加呢句嘅。 买咪买 咯。又唔俾人哋表达对大家嘅爱慕嘅。 喂，咁你有冇幻想过咧？有一日咧，有啲长辈咧，即系有钱嘅，譬如可能咧，我帮你，我 sponsor 你嗰啲。 咁又冇，但系咧，我幻想过头先阿马老师嘅情况就系咩咧？有一日无啦啦中奖。咁中奖我谂买两间都应该可以嘅， 睇你中几多钱啫， 好唔实际嘅。 马老师都中过啦，马老师中几百蚊啦， 劲 啊！ 马老师黐多啲灵气先， 都系30年前嘅佢中嗰次。 我系你，我觉得好唔算，系嘛？ 例如前辈，我每朝早佢咁样用言语轻弹我，我又舒服咩？ 轻弹你，轻弹浅唱乜嘢？ 弹我， 但我觉得言语都可以，你喐手就真系 系啦。 喂，我抚摸马老师喎， 得，越讲越妙啊！ 系咁，你都讲翻就置业呢一样嘢， 因为咧 后生仔会唔会 有个后生仔咁啊？来自台湾地区嘅，佢就问大家啦。我有一个舅父，阿舅父其实可能都见佢咧生活得麻麻地啦咁样，咁就话喂，我哋而家咧咁样有层楼就俾你嘅咁样，但系呢层楼咧我哋只系帮你俾头嗰橛，咁你就要供啦。其实我又觉得好 fair 嘅，即系你冇理由要成间俾你噶嘛。不过咧我 俾首期， 睇完单系啦，即系总之层楼咧就你头嗰橛唔使谂啦，唔需要谂，唔使搞啦。但系每个月。我睇个数咧，我觉得哇，呢个反应啦，你自己供每个月6000多蚊港币啊，亦即系唱翻佢哋港币。咁佢就问我，但系咧呢个后生仔又几坎坷，佢我每个月咧得8000多蚊人工，如果我要咗佢层楼，我咪唔使食饭咁样。 其实都系 吓，咁你会点咧？咁 因为有啲譬如我哋即系年，即系比我更加年青嗰啲朋友仔咧，佢都会觉得我点解要成世去为咗供楼咧？我点解唔攞啲钱，可能即系一年去2-3次旅行，可能去食好啲、玩好啲，咁样就唔好做一个楼奴。 其实呢个冇标准答案嘅， 系啊， 系睇下你自己个心态。 系啊，但我觉得系有一个时代嘅唔同嘅，我谂。我身邊嗰啲朋友或者我對上嗰啲朋友咧，就會中意係買層樓嘅，但我對落嗰啲朋友仔咧，佢哋就唔係好中意有層樓、 嗯，因為上唔到車嘛。 係啦，因為上唔到車，能力上面上唔到，或者上到都好似頭先 Michael 大佬個 case 咁樣，可能係有人幫你俾一半首期，屋企人啊、爸爸媽媽，但係之後你就真係要還樓債咯。 係啊， 喂，如果我真係有咁嘅舅父咧，我一定會諗掂佢。一定会要你话， 但系佢 8000蚊人工、啊， 佢要晒你大部分人工喎、 啊，你冇得玩冇得食噶， 因为你有 再揾，我知道 啊， 咪再揾其他嘢做咯，即系我一定会解决呢个问题。 因为过咗苏州过又冇艇搭啊嘛， 你冇可能 的，你冇理由下次 上咗楼先， 系啊， 上咗车先， 系啦、 啊，上咗车先，你先再谂应该要点做， 系啊，我会咁样。 但你有冇幻想过你嗰段时间会好辛苦咧？ 一定 冇问题啊，挨过去。 对唔住，我赞成你咁样讲法嘅，我会觉得佢就系睇下你自己可以。 以承受到幾耐、嗯，又或者再唔係個你可以賣佢噶嘛？ 嗯， 你可以賣噶嘛？ 但 係 舅父未必中意你賣，我俾得你， 所以咪諗掂去為止咯、啊。一定係要解決， 我都會要，我都會要，係啊、嗯。其實我諗香港好多人都係過住呢啲，即係供完樓之後咧，係 啊，呢啲咁嘅生活， 即係死慳死抵嘅日子，曾經、啊、大家都過過嘅呢啲。边个会咁有钱？ 我谂唔系净系香港，应该系世界性嘅吓、啊啊啊。因为其 实香港楼价真系好嘅，即系譬如我啲朋友，佢哋都话：，诶、哎，做咩我要特登喺香港买层咁贵嘅楼啊？如果即系有钱啦，可能去其他嘅东南亚国家，泰国啊，英国，我谂都平过香港啊。 唔系呢个问题，呢、這个问题嘅就系话，究竟佢哋自己嘅嗰当地嘅人，佢哋嘅人均收入嘅话，又系能够供唔供到起楼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当然你话香港嘅楼价高嘅话，就系人都知噶啦，佢系全世界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其他嘅地方，你都要睇下嘅就系嗰啲后生仔佢哋赚几多钱先。如果你讲紧嘅就系台湾地区，佢都系存在呢个问题嘅，就系嗰啲系就业贫穷啊，吓佢哋就算做嘢嘅话，到最后都系供唔起。 你谂下八千几蚊，嗰后生仔出嚟打工，你谂下如果香港如果八千几蚊真系好穷噶啦，同埋你够点样点样养自己啊？如果你仲要俾屋租。 真 係 好 困難， 所以你好好啊！ 哎呀，嚇！多謝三位前輩，我幫你講。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點半由張曼燕報導新聞。港鐵表示，工作人員仍然處理九龍站的信號故障，東涌線已經在朝早9時40分左右恢復平日非繁忙時間正常班次，即是7至8分鐘一班車。港鐵說，由於九龍站附近早前有信號故障，機場快線和東涌線列車服務需要作出調整，機場快線來往香港至博覽館站維持15分鐘一班車，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由飛機起飛前90分鐘調整至120分鐘。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行政會議前表示，將會在10月1日國慶日晚上再次舉行國慶煙花匯演，在香港五年以來再次舉行煙花匯演，會有一連串的慶祝和優惠活動。李家超說，財政司司長和副司長正積極籌備推動晚間活動的工作，正聽取不同意見，聯絡不同業界，形容反應正面。很多單位都表示會積極參與，包括不少商場會舉辦多元化活動，推出優惠，並延長營業時間，搞旺搞活夜市。他又提到有不同活動會在地區舉行，要求盡快落實，希望在下星期公布細節和內容。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向全体政府同事发信，感谢各政策局及部门同事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期间坚守岗位，维持紧急服务和应对突发事故，以及之后全力处理善后工作。他指出，今次应对超强台风正是行政长官提出说好公务员故事的最佳例子。陳國基說，蘇拉集港期間充分展現各局和部門同事堅守崗位，同心協力，以保障市民安全為己任的專業精神，並對在這段期間工作而受傷或不適的同事致以慰問。他說，有賴大家努力，才能夠將超強颱風對香港帶來的影響減至最低。全球多个地方今个夏天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本港有环保人士身体力行，一家四口奉行简约生活，家居没有安装冷气机，亦没有电视机，食用自家种植的蔬菜和饮用山水或井水，同时尽量使用二手日常物品。户主自己20年来没有买过新衣，只需要在网上寻找，必定有人可以提供，过程中见证港人浪费严重。爱好野人的莫浩光 大學畢業後創辦團體推廣自然教育，包括舉辦自然體驗及搭建木屋等活動，並搬到粉嶺歸園田居。他認為香港的環保教育仍然停留在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的層面，有需要加強。對於有人質疑他強迫兒子受苦，莫浩光強調，如果下一代將來不願意跟從他的一套，他會放手。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午10點，熱帶低氣壓海葵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310公里，正係北緯23.6度、東經16.8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入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預計海葵會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進一步減弱。本港普遍出強風的機會較低，當海葵對本港的威脅解除時，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與海葵相關的雨帶會在未來一兩日影響華南沿岸。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間中清勁，海有湧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56点，跌284点，成交金额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2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2.25元，跌9毫；中芯国际22.05元。中芯国际22元升1.5元，腾讯控股329.2元跌4元，理想汽车157.8元跌5.5元，盈富基金19.14元跌2.8元，恒生中国企业66.52元跌1.02元，港交所312元跌4元，友邦保险69.75元跌2.2元，美团130.4元跌2.3元，中国平安48.75元跌1.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46.68，瑞士法郎0.885，加元1.361，人民币7.293，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870点，跌69点。港金报18,1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29美元，卖出1,9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由于九龙站附近有信号故障，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到博览馆站咧维持15分钟一班噶。咁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啦，由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改为120分钟。咁另外东涌线咧就恢复翻正常班次。东涌线就恢复翻正常班次啦，咁而家机场快线咧仍然系受影响噶。咁另外啦，较早前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路面障碍物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咁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对出慢线有坏车啦，咁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 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利安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就在上怡道。咁另外，九龙城嘅贾炳达道由于有爆水管，贾炳达道去东头村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猴王道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三号干线落斜葵芳、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睇明枪暗战，利欲分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38年或之前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至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香港有没有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骏马强。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人生交叉点，我都睇完呢一个嘅网上嘅新闻之后咧，我都系谂，我会点样睇呢件事咧？咁样样，爸爸锡女女啦吓，咁有个爸爸咧就去新加坡出差，咁跟住咧就两个女女都大个噶啦吓，咁啊跟住爸爸咧就喺啲名店，你唔使讲边间名店啦，总之嗰啲吓几多个字母啊嗰啲咁样就影咗，你中唔中意啊？不如买俾你啦咁样。果然咧，爸爸咧就说得出做得到，翻嚟之后咧就带咗两个包包咁啊，两姊妹一人一个啦，咁样好啦，唔开心啦，系咪？首先佢喺嗰度影咗相，个铺头门口翻嚟一人一个咯。好啦，咁但系咧，当佢即系阿姑妈咧见到嘅时候，走埋摸咗一阵之后啊，细细声话：喂，你唔好攞去卖吓，呢啲唔系真嘅咁样。咁即系话爸爸咧就偷六转服，先去名店影咗相，然之后就你知啦，外地都有好多嗰啲。女人街啊， 唔知啊， 唔知啊，嗰啲啊，即系嗰啲。 我明你讲咩，但系 咁跟住咧，就佢就喺度谂，我应该点样对待咧？嗱，呢个女仔佢自己写啦，就我又唔系好中意揸啲叫做 名牌包， 假嘅名牌包，一系或者一系就揸名牌，一系就唔好揸。佢觉得好核突啊，即系揸。咁但系如果爸俾嘅，佢唔拎。又好似 唔俾面， 好唔俾面咁样，佢应该点咧？第一样嘢，咁啲网民就话啦，其实你阿爸点解咁噶？即系一系就唔好买，即系如果你觉得自己嫌佢贵，咪唔好买咯，系咪？咁好似有少少，如果个女真系攞出去卖翻，咁咪好核突咯，或者会俾人 攞出去用都俾人知道都好。 其实知唔知嘅咧？嗱，我真系冇 啲。我有一啲人真系会知，好细心，好 系啦，即系识名牌嗰啲一睇就知嘅，可能系咪啊？阿 Sir。 未必。 我聽過咧，有一個數目字嘅袋咧，佢話佢個 cutting 咧係唔會有完，即一定係完整嘅，佢唔會有嗰個數目字係 cut 開噶嘛。如果有 cut 開咧，就一定係假噶嘛。你有冇聽過個講法啊？即係兩個數目字。 我冇聽過數目 字。你不如你研究一下嘅就係呢一件事，其實我覺得應該將個焦點你要聚焦喺咩地方度？就係首先嘅就係個爸爸佢咁樣做，其實我覺得你係咪應該要好好地咁樣去多謝佢呢、這個諗法咧？當然呢個做法係有啲商榷嘅。但是他的想法的就是他会想买些东西给你咯、 嗯、 但是他负担不到两个的名牌包包，所以就是折衷方法就是会这样做咯、 嗯、 其实是不是应该跟爸爸坐下跟他谈下呢？ 不是、啊、源头源头现在是、啊、 你源头是、 啊、不是、啊、现在我觉得是姑妈而已、嗯、姑妈你凭什么说那两个包包有问题、 哦、姑妈多事啊，你觉得是？ 不是，第一如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姑妈怕他拿去卖、 啊、我不会拿去卖的。 譬如举个例 子，那你不是用一个软转这种方法讲咯，爸爸买给你的好好用啊， 不要买、 哦、其实我有一个方法的，有一个方法就是其实名店买包包有一个好处，你知不知道？只要你 keep 单，你是可以拿回去换回相同价值的东西的、嗯、如果是的话，你真的很想去 make sure 现在这两个包包是不是这个名店买的、哦、你只需要问爸爸拿回张单就可以了。你可以告诉他 把波推回给爸爸，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款，但是我想买的这个牌子的另外一个包包，不如你俾翻张单我，等我去嗰一间嘢嗰度咧，就换我自己中意嘅。 唔系真嘅，阿爸一定拎唔出呢条单嘅。 嗱，我系爸爸。 我嘅意思系话，如果你真系想拆穿佢嘅，有呢个方法。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你反而就成件事，你系咪应该要睇嘅就系爸爸嘅心意 ，instead of 嘅就系佢咪真系买一个真嘅包包俾你咧？是 我就不会拆穿，因为拆穿了阿爸会好。咁 我宁愿咧就系话，我会间中炸底用下咯，炸底可能来行下超级市场啊，跟住咪上翻嚟。 粗用， 唔系我想问一样嘢，我想问一样嘢就系，就算你用一个假嘅包包嘅话，你有啲乜嘢问题啊？ 可能佢自己唔中意咯。 嗱，我有啲女性朋友咧，佢哋咧真系好眼利啊，佢哋系会研究啲包包啦。 嗯、 可能系唔系？即系我就系有次系好 impress， 即系可能出啲 event 啦。佢话哇，嗰个女仔啊，哇！咩嘅誒，拎緊個袋，可能 幾多錢？ 幾多萬？幾多萬？或者十幾萬、十幾萬？ 係 㗎，係。我話點解你一望個袋知？佢話：唉，呢啲我哋平時研究唔少啦，所以係有啲女性嘅朋友咧，佢哋真係會研究唔同嘅 line 啊、唔同 brand 嘅包包。所以咧，亦都喺佢哋嘅心目中咧，覺得用一個假，其實我諗係等於人格毀滅。 吓、 啊，即系去到咁严 重， 喺、啲女性嘅女性嘅群体入边 你而家讲紧嘅，唔系，我觉得就系你而家讲紧嘅系一个乜嘢嘅场合、 嗯。 如果你话你要去一个咁荒谬嘅一个场合嘅话、嗯，又或者就系喂个个都衣香鬓影嘅，又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可能去嗰个波，系一个 event， 系啦，我就会觉得若果你话系一个嘅即系普通朋友，或者你真系正如头先阿 Michael 所讲嘅，就系、是、我落街买。买 嘢 啫，咁我又会觉得佢就系关你咩事啫？ 系，同埋人哋边会牛咁眼揿你嗰个袋啊？系有几多个人咁识啊？ 系又点啫？系又点先？咁样咯，我觉得。 嗱，我有一次咧就去韩国拍嘢，旅行社嗰、那个女嘅 G M 就嚟，咁佢攞咗一个名牌包包，就系嗰啲手提旅行袋咧，嗰时好兴嘅啦。咁佢塞咗好多入去，然后拉拉链， 薄 爆咗。 名牌唔爆嘅咩？或者系名牌都爆咧？ 应该就唔系， 系邪牌。 大家点？ 邪牌， 大家点？我同佢，我就夹冚住，你拉。 所以系 你 啊！ 坐上去系嘛？坐上去就你拉。 跟住我话，都唔系办法。我问酒店攞个大胶袋，你成个包入咗去啦。 你係好馬老師啊！呢陣嘢， 你坐住咗個袋， 其實係嗰個係真嘅，不過係你坐爛咗啫，係嘛？ 唔會啦， 應該就唔會 啦， 係啊，因為嗰啲空有其表嘅啫嘛，但係嗰啲料啊，同埋啲製工咧係比較差啲嘅， 係啊， 咁咯。 不過如果真係俾啲朋友啊，即係有啲。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嗰啲女性朋友，點解佢哋會覺得咩一個假嘅包包係咁大件事咧、 嗯？ 真係會俾人記一段時間嘅，同埋俾人會覺得哇，點解你即係佢會將你個 孭一啲假嘅就會等於咗你嘅人格啊，或者等於咗你嘅。 去到人格咁誇張。 係咯，有啲人格。 你諗下，可能佢哋嗰個咁嘅 generation 係嘛？即係佢哋呢一個咁啊，會覺得。 你諗下，佢一嚟人哋一出行衫，就已經覺得嗯呢個包包幾多錢幾多錢。我都係喺佢哋嘅身上學到，喂，原來啲女仔係真係咁挑通眼眉，對於啲包包係咁重視咯。 我覺得反而我會咁樣睇，即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呢一樣嘢係人哋嘅自由。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即係除非我話俾人聽，我啲嘢係真嘅。系啦，咁样嘅话咧，你就可以关乎于你头先你所讲嘅就系你个人系咪真系有人格、或者系啲咩嘢？但系如果我就系、喂，我只不过因为我中意呢一个包包嘅同款、而我买一个系咁样嘅，我自己开心，我冇同人哋讲嘅就话我系真噶， 咁样 或者去招摇过市嘅话咧、我觉得 is 可以系、OK。 但系如果翻翻头先 Michael 大佬个 case 啊，个女女就以为阿爸爸话系真嘅，佢就 因为佢影咗个名店个门口嘛， 真嘅呢个袋，点知俾人 find out 系假？哇，佢嗰下 所以姑妈咪要提佢咯，姑妈咪要提佢，就系惊佢会俾人哋咁样 系啊 一脚踢落去。 所以我又明嗰、那个女仔，即系我知道佢会如果俾人发现咗一个都几大嘅后果，我觉得 阿女女几大 抬唔起头、啊， 佢冇讲，我相信都系廿零岁嗰啲啦，揸低呢啲名牌包包，唔会十零岁，即系唔会细路女咯。 咁而家佢个问题系乜嘢啊？即系个女仔会觉得佢就应唔应该用？ 系啦。如果我唔想用佢，但系咧我唔用咧又惊阿爸唔开心咁样 喺屋企用咯。 咁你咪有条 用俾阿爸，阿爸我用啦。行啲衫，喺个厅入去冲凉啦。 你越嚟越似马老师。飞霆哥而家已经 哇好好啊，似马老师 一个饼 人。我嘅目标就系要跟住马老师，向马老师走。 你听唔听出佢嘅语言？佢想讲啲乜嘢？佢就佢踩住你上啊！ 好嘢。 每次我说我不满，村长即加倍嘱咐。 游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该享受时要享受。有个老伯伯啱啱退休，平时冇嘢做就自己周围搵地方食下嘢。有一日喺间拉面店坐埋一边，叫咗碗拉面，热腾腾地，好开心就食咗上嚟啦。食食下，见咗个后生仔坐喺近门口嗰度背住自己。哇，那个后生仔好豪华，叫完拉面再叫啲餸，又叫埋一罐啤酒。呢、這个老伯伯心里边就谂啦，啊，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嘥钱。一碗面都唔平噶啦，我食过啲肉赤啊，仲叫咁多餸做乜嘢咧？唔理佢啦，食下食下，食完咯，走咯。点知经过嗰台嘅时候望清楚，吓，原来自己个仔啊，跟住坐低就教训佢啦。阿仔啊，乜你咁浪费噶？阿仔话做咩啊？睇下你食碗面就够啦，仲叫咁多餸，嘥钱啊！阿仔就话咯，阿爸，咁我都食得起啊嘛，又唔系冇钱俾。老豆更加嬲就话：俾得起就要叫噶啦，你咁系嘥钱啊！你知唔知我以前啊？讲。听完佢讲之后，阿仔就话啦：阿爸，你啲食法叫做填饱肚子，只系活着；我呢个食法系品尝酒菜嘅美味，我呢叫做享受生活。只要我俾得起，同埋我食得晒，又点算浪费呢？跟住阿仔仲教训翻阿爸添，佢话：阿爸，人生几十年好快过噶啦，好唔容易嚟到呢个世界上，我唔系借人钱，我唔系花人钱，我用自己嘅钱，点解唔可以食呢？今日过咗唔会再有，人唔系应该珍惜每日嘅生活嘅咩？有啲咩好嘢，梗系要食，梗系要饮，梗系要玩嘅啦。听完之后，呢个老伯伯一路翻屋企，自己喺度谂啦。啊，其实阿仔都讲得啱嘅。年轻嘅时候，自己因为生活困难，唔舍得食，唔舍得着，唔舍得玩。而家就算赚到钱啦，但系仍然系呢种嘅习惯，样样嘢唔舍得食，唔舍得买。已经过大半世啦，仲有几多日子可以过呢？身边有啲同龄嘅已经走埋添啦，走咗咁嗰啲又归边个？自己永远享受唔到。佢谂唔到，阿仔今日同佢上咗一课。好多人赚到好多钱，只系呢个存款数字，但系从来冇花过，冇花过嘅钱又点会系你？错过咗人生嘅各种可能，错过咗好多精彩嘅部分。人其实留低呢啲遗憾又点解？嚟到呢个世界上，并不是一件容易嘅事。点样对待自己？点样享受生活、生命？相信都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一下嘅课题。 夜到难何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东荡如借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痛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再清醒再次开始，望闻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东荡如借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 常无知，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转，都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大家 Matthew。 早晨啊 ，Michael 瑞瑞， 早晨啊， 小强， 点解你将我名摆到最后？ 压轴啊嘛， 最重要 系啊，系啊，梗系啦，宝物藏龟底嘛， 因为你最唔小气啦， 系啊， 钱都好快碎喎，大家 系啊，梗系要啦，因为我哋系排行 第几咧？我啊想问下大家排行第几啦？ 我哋头先问过啦，原来系全部一样，你估 啊？真系啊？ 系啊，不如要你估啦，咁样系啦，先估 Michael 先啦。 你使唔使讲两句说话？ 全部一样，即系古言我咪即系。 咁我想问你哋咪全部一样？有咁多嘅兄弟姊妹先 系啊，唔同噶嘛， 唔同 嘅， 我 排 第几 ？OK， 我估 Michael 排第三， 啱。 即系你全部都系第三啦， 唔系，我嘅意思唔系呢一个，不过算啦，你继续估啦， 好啊， 我第三， 你第三嘅，咁我估埋你有几兄弟姊妹咧？我估有四或者五个。 我排第三，但系真系得第三啫。 三啫 ，OK， 三位就系咁。 有一个家姐，有哥哥。 我咧， 你啊，你已经系五六个。 嗯， 真系啊， 差唔多。 咁你 咁我系排最大中细。 我估你似中间嗰啲嘅，但系就应该唔系系咪？错咗。嗱 ，Brian， 我估咧，因为你。后生，啲人话上一代咧多兄弟姊妹，你咁后生，你应该独仔嚟嘅。 嗯，爹， 又系再话依讲咧，你有兄弟姊妹 嘅，大打击 ，Michael 都唔知啊， 我都唔知啊。 哦，系啊，咁你排第几啊？你似阿哥多啲，又唔会 爹， 又系错， 最后机会， 你系有你有马家姐噶嘛？你哋唔系最大啦，咁我估你有四个， 啱。 你是排第三， 第二， 好啊，你啲得多啦。咁你估下我有几多兄弟姊妹？我有嘅 六个。 哇！点解估六个咁多啊？ 系边有 咁老咩？ 冇咁多，四个， 四个。 我估多得 Matthew 三个。 我估你三个。 弟弟，我有七兄弟姊妹， 十兄弟姊妹，七兄弟姊妹，你排最细 几啊？ 最细。 你排中间嘅， 中间， 啊，你中间， 嗱，我咪最细啦，咁我中间排第几咧？ 中间排第四， 四， 唔系， 排第三， 我系排第六， 哦，咁都接近拉噶啦，差唔多嚟， 系啊，好难估，但你话估难估，我有一次咧见啲学生估我排第几，咁佢知我七天弟姊妹嘛，佢话我估你排第六。哇，点解嘅？佢估得系即系呢个咩？英文叫 educated guess， 佢唔系乱估。佢话咩咧？嗱，你应该唔系排第一噶啦。点解咧？我见你着衫咁光鲜， 做阿帶嘅咧，應該冇錢買衫，要照幾低錢喎。第二就係我睇你啲性格咧，都容易同人傾偈，你應該唔係拉嘅啦，所以佢哋中間啦。 咁我唔啱喎，拉嗰啲唔同人傾偈嘅咩？ 咁佢估覺得拉咧俾人縱壞啊，即係要人氹啊，social skill 社交技巧比較弱，咁佢就估啊，佢哋中間啦，咁我估你第六啦，咁我對上咧係五個姐姐。 哇！ 你見到我上一個就係爸爸媽媽追仔追得好緊要。 咁你係佢哋嘅 gift 嚟嘅咯，佢好開心喎，應該有你嘅時候。追咗五個喎， 係啊，第一個啊。 咁咪好中你咯，應該。 有㗎， 狂中啊！ 睇到壞曬啦， 壞曬 熟透。 我想問第七個係仔定 都係細佬？ 哦，係 啊。咁但因為第一個仔咧，就係爸爸媽媽咧係好錫我，連嗰啲家姐都偏心，都係偏心我。所以我等我细路真系惨啦，明明最细应该俾人锡噶嘛，结果锡嘅我多啲。 我觉得你系抵锡嘅，所以其实今日我哋所讲嘅就系话咧，喺兄喺你嘅屋企里面啦，即系作为兄弟姊妹嘅一啲次序，其实究竟对于佢嘅性格啦、个性啦，可能系你人生嘅成败啦，甚至乎嘅就可能系智商啦等等嘅话咧，会唔会有一啲影响嘅咧？其实有冇噶？ 都有噶，一阵间分析一下，咁我听讲啦，呢个读者都关于照顾小朋友啊，唔同嘅兄弟姊妹，搞到佢都烟头都烟。 系啊，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啦，系啦。封来信嘅就系来自一位妈咪嘅， 我哋听听。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阿 Grace 啊，系一名家庭主妇，有两个女同埋一个仔。佢哋咧叫做 Do Re Mi， 分别咧读紧小学六年班、四年班同埋一年班嘅。我冇翻工噶，系全职喺屋企度照顾佢哋。但系有时我都会觉得好辛苦啊，仲辛苦过翻工啊。因为佢哋个个嘅性格都好唔同，每日咧总系有嘢要吵吵闹闹嘅。大家姐咧就好似管家婆咁，乜都要管住细佬妹，好 boss 噶。而家姐咧就鬼灵精怪。由细到大咧，都总系搞搞震，好多恶作剧嘅。细佬咧就成个少爷一样，性格比较自我，成日都要求所有人就晒佢。唉，我真系冇改错名啊，乜都要咪咪咪，乜嘢都要行先，全世界都要就晒佢嘅。Dr. Matthew 啊，我想问一下，小朋友嘅排行位置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嘅性格噶？上星期咧，鬼门关真系开咗啊！有时咧，我真系觉得我哋屋企咧，好似鬼门关日日大开咁噶，冇闩过啊！对住呢三只蛙鬼，我日日都要同佢哋作邪作法噶。我对佢哋咧冇乜要求，成绩咧唔需要非常好，但系只要咧品格好就得噶啦。我唔想佢哋咧个个都会变成自私鬼啊！你教下我啊，我可以点做啊？ 好啦，呢位朋友咧就对三个吓鬼灵精啊，真系鬼灵精 啊， 杜瑞咪啊， 投胎嚟攞债嘅，妈妈最惊佢唔想变自私鬼，咁可以点算呢？咁咧个奥地利嘅心理学家咧，佢 Atla 咧都有讲话啊，佢有个学说就觉得小朋友成长嘅时候咧，佢个次序都影响佢个个性。咁不如 Brian 你又讲下，如果大嘅话咧， 好啊，我咧讲下先，我。嗰陣時大學一年級咧讀一科social 啊，社會心理學咧，佢第一個 chapter 已經講呢一個 theory， 我覺得係好準嘅，即係我自己睇翻我自己屋企我嘅排序啊，或者我哥哥姐姐啊，係即係我係有三兄弟姊妹嘅，我係排序細嘅，睇翻咧，喂，真係好似可以分析一下。頭先阿 Dr. Matthew 講呢個奧地利嘅心理學家阿德勒咧，佢就講出咗呢個出世嘅次序咧，其實會影響我哋嘅性格嘅。咁我講下第一個先啦。大哥或者大家姐啦，咁啊啱啱出世嚟到呢个世界咧，一定系万千宠爱在一身啦，咁啊一定会得到父母唔少嘅期望啊关注嘅，咁所以通常咧都会比较听话啦。咁但系咧，因为之后嘅弟弟妹妹咧，开始出世啦，就会觉得咧自己嘅爱咧俾人剥夺咗啊，点解之前有爱，而家冇晒咧？咁所以咧，亦都会因为呢、這、一个即系。由有到冇啊！呢、這、一個關注咧，就會令到佢哋變得更加有責任心啦，同埋領導能力嘅。咁希望父母咧可以睇到佢有呢個領導才能咧，會更加愛錫佢多啲嘅。咁亦都因為咁咧，會變得有即係個個性上面會有比較悲觀少少嘅。係咁啊，睇下你哋身邊嘅屋企係咪咁樣啦？咁啊，大家 discuss 下定我繼續講埋中間嘅 講少少啊。我覺得我觀察好多不同嘅大家姐啦嚇。大哥哥反而冇乜见过，大家姐比较 boss 啲嘅，即系会比较 管家婆， 管家婆话事啲，同埋系会有时会恶啲嘅。 即係我覺得啫。 男女有冇分別啊？如果你話 頭先諗起講住，我好似有啲分別係咪？我自己觀察咧就係我係大家姐啦，最大嗰個又真係似似地管家婆嘅喎。係 啊， 佢冇辦法，佢真係要管住你哋。係 啊，但細個就要管啫，到到呢個大個都管管地嘅噃。係 啊，管屋企人咯， 冇錯，自己人啦，改唔到。但係調翻轉係覺得啊，都好窩心，因為咧爸爸媽媽走咗啦嘛。譬如我哋兄弟姊妹有病痛啊，佢真係會煮啲湯啊，等人問候下你啊，點樣啊？咁我真係覺得啊，大姐姐呢方面咧，又真係責任心啊，對家庭觀念咧，又真係重 視。係係 哥哥都係嘅，因為我屋企嘅話都係大哥哥。咁你會覺得佢就佢會特別錫啲兄弟姊妹嘅，即係佢哋會買嘢俾你啊，又或者就係佢會比較係但系我又覺得某程度上，點解好似感覺覺得好似懦弱一啲咁樣？ 懦弱啲啊？ 係啊，可能個懦弱係來自嘅，就係佢唔想令人哋失望。 哦，即係話太過為人著想 啦， 就變咗為自己去爭取翻自己可能一啲嘢，就是、太過照顧一個 giver 多過係一個 receiver 接受， 即係關心人哋多過關心自己，係咪？阿馬小強咧，你有姐姐㗎？ 我有三個家姐，咁我記得我六年班。第一份生日禮物咧就係我大家姐送俾我，係 咪？佢買嘢俾你。 係啊，呢個真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就覺得好似大個啦，要慶祝生日咁啊咁樣。但係咧，如果依家大翻咧，我覺得咧，我恰佢多啲嘅喎。係啊， 因為你拉仔嘛。 係啊，即係同埋三個家姐都 OK 嘅，係啊。 不過其實咧 ，Doctor Matthew 覺得佢特別。 阿馬小強咧，佢由細到大咩到大，總之細個咧，成個成長過程咧，都係近住啲女仔。其實會唔會令到佢咧個 behaviour 咧都比較？温柔啲啊！ 你覺得係温柔咩？我唔係好講， 我就話温柔。招雞招雞會㗎，即係佢成日同啲女仔過活啊嘛。 咁都會嘅， 所以撩女仔啊， 啱啊！ 女人緣好好啊，係咪啊？咁都有成長環境有影響嘅，即係嗰啲 中意戴耳環攞嚟屋企啊， 係人泡嘢， 會搽唇膏啊咁樣， 玩公仔啊，同佢換衫啊嗰啲 真係啊，係啊，又著裙啊， 真係。 OK， 我都 OK， 你中意點 咪 點咯。 妖言幕然啊嘛，屋企多兄家姐 都玩車唔玩槍，玩公仔啊， 玩公仔啊， 同佢梳頭啊咁咯。 哦，原來係咁解釋。 同個芭比換衫， 同埋中意著粉紅色衫啊，芭比。好，不如又聽下第二個啦。 好，喺排喺中間嘅小朋友咧，咁啊，成日都叫我咩啊夾心餅啊。咁啊，通常咧，會有一種壓迫感啊，即係覺得咧，即係我屋企嘅情況，我家姐就係中間啦。佢覺得可能我都問過佢啊，你做中間你覺得點啊？佢覺得即係點啊？大又未輪到你，細又未到你，即係你成日都唔上唔落咧，就成日都有種好尷尬，唔知點嘅。咁啊，呢一個 theory 就話咧，通常做中間嘅小朋友咧，通常都有一種壓迫感嘅，亦都因為呢個壓迫感咧，容易就有一種自怨自艾嘅個性啊，容易發脾氣啊，亦都會可能係變成問題兒童啊，或者比較調皮嘅小朋友嘅。大家認唔認同咧？ 唔認同， 唔認同，點解咧？ 夾心階層，因為我屋企都俾我係七兄弟姊妹嘅，係、我就係、就是、最細咯，係我係七公主， 仲係最靚嗰個添。 咁又唔可以，咁又唔可以咁講。我啲家姐靚過我， 真係冇 啊！因為我係從來冇人讚過我， 我讚你，我讚你。 佢 一出嚟呢个圈啊，已经俾人赞到爆晒啦！ 冇人赞我靓嘅， 唔系你眼好精灵喎， 唔系 咁多年都系。 咁嗰时候我觉得佢就系中间系最惨嘅，因为咧上又唔系，下又唔系，系冇 attention 噶。 系啊，我同意。 系啊，同埋佢就有啲乜嘢嘅，我觉得佢哋要适应，好似好似咧变色龙咁样咯。 系啊， 系啊，佢要 please 人哋。其實有時係會冇咗自己的我見到即係我屋企嘅就係排喺啲第四嘅、第五啊嗰啲都有咁嘅特質。 透明人咁啊！ 透明人 咁， 你 諗係邊個歌手咧？女歌手屋企係兄弟姊妹多，去排即係中間嘅啦。 Madonna。 系啊，你咁叻嘅估到。 我有做 research。 系啊，八兄弟姊妹排第三咧，我由细到大咧，我系中间夹心人咧，就系我成日做好多咧要 attention seeking， 你见到系好 wild， <Yes. S 1> 你见到做都系咧背道而驰，同主流唔同嘅就系个成长因素。 有關係 嗬，會比較 aggressive 啲，我覺得中間嘅小朋友。 唔 aggressive。 我想問多啦 ，Matthew， 其實咧父母咧錫拉仔拉女多啲咧，其實係一個必然嚟噶，定係咩？其實我有時我都想知道，其實呢個係咪一個 係咪 必然咧？係咪一定會錫最細？ 我明明唔係咯，你話係咪啊？唔系啊，收翻。哎呀，头先我讲乜嘢啊？鬼上身，好翻翻嚟先。细路仔唔知世界唔好见怪。咁咧，翻翻嚟先，系咪细个？ 系咪必然？ 咁我唔系我细佬，唔系。 我細佬都唔係必然對佢特別 錫 過， 是啊，所以人哋話拉仔拉心肝都唔係一個，唔係一個必然嚟嘅。 同埋都講翻轉頭話，先嗰個理論都好啦，話其實研究發現咧，就係都未有一錘定音嘅。即是说你的个性呢，你的排位可能有影响，不过不是唯一的影响咯。譬如爸爸妈妈的价值观啊，你群啲咩朋友啊，学校的环境啊，种种都影响你的个性的嘛。 咁又想问多啲 Matthew 啦，会唔会关乎佢嘅成绩啊？即系阿二仔读书叻啲，阿三仔读书冇咁叻，会唔会嘅嗱？你觉得即系会唔会系 有啲研究话发现都有啲影响嘅？咁但系都系所讲咧，就话一个人嘅成绩咧，除咗你嘅排位之外咧，有好多因素嘅。你群啲咩朋友啦，爸爸妈妈对你嘅资源俾几多俾你啦？咁你自己观察咧，你觉得自己姐姐哥哥同埋你有冇影响啊？读书嘅 时候，我觉得系我听人哋讲过啊，系佢出世嘅时候嘅话，你屋企系乜嘢环境？ 哦，系啊， 都有影响嘅、 啊啊啊， 尤其是系我哋中国嘅家庭，譬如可能嘅就系你出世嘅时候嘅话，系你屋企最风光嘅时候嘅，唔知点解佢会觉得你脚头好，咁 系系， 就会好锡你。 我听过一个圈中人咧，因为佢女一出世咧，佢就冧啊，即系嗰个运走咗落去啊，所以佢好唔锡嗰个 贵人就系个女，哎呀， 佢、 觉 得佢一出世拖累佢，扫把星， 一世都系咁样嘅。嗯， 系， 就有个 我听人讲 嘅 啫。 女嘅同学咧读书好叻噶，佢话咧嗰阵时放榜咧 A level 咧就真系好高，咁谂住翻去同爸爸妈妈分享，啊好好成绩入咗港大，跟住你估爸爸讲乜嘢？佢第一句说话，唉，如果呢个成绩俾你哥攞到就好啦。 哇， 真系记到呢家，咁你发觉真系。爸爸妈妈的期望， 点解唔可以控制自己讲嘢咧？啲爸爸妈妈或者一句说话，即系佢记一世嘅，有时 系啊。 嗱，而家我哋讲咗一个就系话，即系爸爸妈妈对于嘅就系喺你屋企唔同顺序嘅一啲即仔仔女女嘅一啲期望啊，又或者系佢嘅性格嘅形成啦。兄弟姊妹之间又会唔会系有唔同嘅一啲即系心理上面嘅嘢噶？ 一定有的、你同你啲兄弟姊妹你啲互动有冇唔同啊？你同 有妒忌佢啊？ 妒忌佢有好唔好？点解我着新啲衫全部都系上一代即系阿家姐传俾我嘅咧、书包都系嘅咧， 公仔都 系，全部都系二手、三手、四手，点解唔系第一手嘅咧？ 阿、小强都系玩佢家姐啲公仔， 家姐你阿小强你玩啲咩？ 家姐啲公仔 咩噶？我想问 椰菜娃娃 系啊， 所以佢样都系似椰菜娃娃嘅，对得多， 我都系即系。要娃娃嚟多，咩娃都有， 所以 青蛙都有， 所以做嘢都柴娃娃咩？ 好嘢！ 哎呀，真系有芝麻白芝麻娃娃。 Brian， 你咧，你排第三，你哥哥姐姐啲咩关系？啲互动你 嗱，因为咧，我妈咪成日话我系个意外嚟嘅，因为真系噶，真系意外嚟，因为我阿哥大我八年。我家姐大五年，其實都有一仔一女啦，係、嘛？其實都唔需要再接多過我啦。佢話：哎呀，係你意外嚟咁樣，咁、意外驚喜係啊，是但啦，冇乜所謂都啊。好啦，喂，搭半啦，翻嚟我哋繼續再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表示，将会在10月1日国庆日晚上再次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在香港5年以来再次举行烟花汇演，会有一连串的庆祝和优惠活动。李家超话，财政司司长和副司长正积极筹备推动晚间活动的工作，正听取不同意见，联络不同业界，形容反应正面，很多单位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包括不少商场会举办多元化活动，推出优惠，并且延长营业时间，搞旺搞活夜市。他又提到有不同活动会在地区举行，要求尽快落实，希望在下星期公布细节和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是否不会重设行政会议前接收请愿信的安排时表示，市民有很多不同渠道将意见向政府反映，包括信件、电邮和电话等，自己经常落区，官员亦都会主动接触市民，认为不需要特别安排一个环节在行政会议之前进行。 他表示若果有任何意见可以直接表达，在任何情况之下向他提交，收到意见都会研究和处理。至于民主党多次被原定举办筹款晚宴的场地突然取消预订，李家超表示私人组织安排私人活动是私人组织的事，他不评论私人活动事宜。机场中场客运廊昨晚一条登机桥缓慢下降至地面，机管局初步调查显示，受到日前超强台风苏拉影响，登机桥安全设施的控制箱因为入水而产生短路，引致登机桥内置的安全装置自动启动，将登机桥缓慢下降至地面。现时有关登机桥已经回复至正常位置，并且进行进一步的维修检查。机管局表示，已经通宵完成检查所有类似设计的登机桥，全部位于中场客运廊，暂时没有发现同样的问题。局方表示，中场客运廊因为疫情期间旅客减少而关闭，受影响的登机桥是位于中场客运廊，并非在运作区的范围，对机场运作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西班牙中部地区暴雨成灾，至少三人死亡，三人失踪，多条道路要封闭，地铁和高速列车服务局部受阻。刚过去星期日开始的连场暴雨，在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导致河水泛滥，不少汽车被洪水冲走。在马德里西南大约50公里的托雷多，不少房屋被水淹浸，有居民到屋顶等待救援，当局出动直升机将他们接载到安全地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朝早11点，热带低气压海葵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3.6 度、东经 116.7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60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48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2点，跌49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92.85跌3毫，盈富基金19.14跌2.8，中芯国际20.9升5仙，腾讯控股328.2跌5.2，美团129.9跌2.8，恒生中国企业66.52跌1.2仙，理想汽车158.9跌4.4，港交所311.6跌过8，友邦保险69.65跌2.3，中国平安48.8跌过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38，日元146.72，瑞士法郎0.885，加元1.362，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906点，跌32点。港金报18105蚊，比上日收市跌5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936.76美元，卖出1937.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啦，港铁宣布九龙站附近有信号故障，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维持15分钟一班，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由起飞前嘅90分钟改为120分钟。而较早前干诺道中下行车道往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慢线咧系有坏车，龙尾去到龙盘苑。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龙盘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上乡道；东隧去港岛入口系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富林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去到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系较为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代劳啦。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咁最后都有咧特别安全车速位置留意翻嘅，就系3号干线落斜葵芳、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方向、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你好， 军师，系咪军师啊？ 哦，系我。 你点都要俾个交代我啩？如果你夠膽玩我，有大把方法要你搞返晒啲錢出嚟。 你而家查下仲有邊啲廠家安裝咗無人院系統。 國劇830，你安全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電視31， 凌晨12:00精彩重溫。 老友記，好消息，長者醫療券適用範圍又擴大咗啦，新加咗4個醫護類別。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Shilong, Shilong, you are not alone. 好啦，翻嚟我哋嘅 Shilong, Shilong 啦吓，咁啊第二个部分，头先讲到咧不同嘅排序嘅仔女啦，佢哋嘅性格啦吓，咁、当然啲唔一定系嘅嗬，即系非必然的啊。因为我见到一个听众话，我排中间，但系我唔觉得自己睇名人波，我都好开心、啊。 中间系有人好随和嘅性格噶，我都系中间，我嘅 中间。 第六啦，但系都系属于中间啦，但系唔系即系唔系头尾。咁我记得一次读大学咧要实习， 咁我導師咧臨尾嘅時咧問我一個問題：你咪好多兄弟姊妹嘅？我話係啊，有七兄弟姊妹啊。唉、哎，唔怪之得啦。佢話咧，我點解咁問嘅？佢話我發覺我想俾翻你咧鬆手啊，因為我發覺你啲人緣好好咧，同人傾偈好舒服。我發覺俾 Gray 咧鬆手啊，咁我發覺啊，原來真係中間嗰啲咧兄弟姊妹多咧，你啲 social skills 又真係冇咁差。 你又要對上又要對 下。係啊，孫子兵法啊嘛，對上又對下，睇下眉頭眼眼。 通常都是比較隨和一啲啦，同埋嘅就係多朋友啦，人緣比較好啦。有時候可能嘅就係屋嘅兄弟姊妹之間嘅一啲 lubricant 可以 冇錯 嘅作用啦， 潤滑劑，我覺得係咁。 咁如果拉仔又點咧？拉 好啊！我又講埋拉仔啦。成日都講嘛，拉仔拉心肝，究竟係咪？得到父母最痛爱的那一个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阵间。咁但係呢，因为得到爸爸妈妈的照顾关爱通常比较多啦，咁呢就会令到佢哋呢可能有一种娇生惯养嘅感觉嘅。咁但係性格上面呢都係比较不受拘束啦，比较 creative 啲嘅。可能諗法呢比较天马行空一啲嘅。咁啊睇下究竟会唔会有呢一个特别嘅个性啦。咁不如讲埋独生子啦，大家一齐讨论一阵间。咁啊如果我屋企系独生嘅咁点算呢？咁独生呢因为冇其他兄弟姊妹啦，咁所以就又唔需要同人 share 玩具呀，咁所以通常个行为呢都会比较任性啲嘅。唔识得分享呀，或者唔识得同自己身边嘅同学仔或者朋友相处，可能个 social skills 个社交技巧呢可能会比较弱少少嘅，真係、 嗯。都会比较寂寞啲可，因为自己同自己玩咁样。 但调转，佢对啲成人相处呢会容易啲，因为个个都大过佢嘛。 系。 容易同大人去沟通啦。 大人都会就佢嘛。 就佢。 咁、啊、所以佢都未必懂就人哋啦。 咁你哋呢，你哋全部都拉㗎喎。 嗯。 我觉得你好就我喎，好锡我喎。我由第一日接受。 睇咩人啦、 啊。睇咩人，即係识讲嘢最最。 唔係人都会就。 咁啊系， 系咪啊？系啊，我觉得讲得啱嘅，即系如果对于最细嘅嗰个，会比较天马行空一啲，又或者佢就比较就创意一啲，系啊。 同埋可能做法系即系做嘢或者做选择嘅时候系比较大胆，我觉得。即係譬如我揀我嘅職業啊，或者有時即係主要做一啲抉擇上面嘅嘢啦，係會比较真係隨心啲嘅。 同埋冇乜後顧之憂嘅，係唔會諗咁多嘅，嚇唔會諗太多。 咁、我想問下你哋啦，好好奇，你哋兄弟姊妹都有啦。你細個時候最開心嘅回憶諗起啲咩啊？同你啲兄弟姊妹 最開心嘅 玩啦，我哋玩咯。 你細個應該年紀都唔細嘅咯喎，有咩玩啊？唔會唱卡拉 OK 噶嘛？玩啲咩咧？ 玩煮飯仔， 玩煮飯仔係嘛？ 使唔使咁？ 玩煮飯仔， 我中意玩 Michael。 你冇玩過？ 有啊，沙波冷震被逼，我仲被逼度加積多咧。你參加香港小姐，我都要扮佳麗啊！我俾人欺凌啊，真係慘啊！男都要扮佳麗， 我嗰時已經做司儀嘅啦，因為佢話扮佳麗咁醜樣，我哋約選你唔到嘅咁樣，我覺得係啊， 真係慘啊 ！Michael， 你玩？ 玩就唔係好記得，但我記得佢哋會帶我呢度去嗰度去，譬如游水啦，因為我自己去唔到啊嘛，咁細個，咁啊家姐帶我游水啦。有一次我好想燒嘢食，但阿媽話去咩燒嘢食啊咁樣，因為好唔方便啊去燒嘢食嘅地方。咁我哥哥就陪我喺天台咧，自己燒嘢食咯，喺上天台。 哇，好好啊！ 係啊，即係佢哋係我有啲咩想做咁但做唔到嘅，係佢哋會用佢哋方法，唔緊要啦。我陪細佬上天台燒啦，咁阿媽攞個啲炭爐咧，即係成日嗰啲舊式嗰啲炭爐搬上去天台就喺度燒嘢食咯。仲記得啊，即係好多年之前咁喎。 我細個時咧，屋企中意聽鬼故，夜晚十點鐘電台播鬼故，唔知邊個啦，總之就聽鬼故啦。聽完之後咧，半個鐘咧，個個都唔敢落床，我哋全部瞓碌架牀啦，冇人閂收音機。咁點算咧？嗰個年代咧好 creative， 我啲家姐話開始有一個開始唱電視劇主題曲啦，一個開始唱咧，其他兄弟姊妹跟住唱，嗰陣時冇卡拉 OK 噶。二家姐唱完之後咧，到四家姐揀啦，我揀呢首歌唱，佢開唱之後咧，其他跟住唱，唱到大家 用幾 個鬼故講俾你，咪散咗佢咯。我覺得啊，印象好深刻，聽鬼故唱卡拉 OK， 以前版本嘅卡拉 OK。 嚟啦！ 我細個就嗱，我嘅印象啊，因為我頭先都講啦，我同佢哋嘅年齡相差都一段時間，所以我細細個即係講可能我幼稚園或者小學。一二三年班咧，去親邊度玩想跟埋佢哋去咧，佢哋都會覺得我係一個累贅啊！哎呀，唔好啊，跟埋過嚟玩啦，要照顧你啊，乜乜乜咁。通常我都係俾人遺棄喺屋企嘅。咁但係譬如到真係大個啲啦，我阿哥咧，我記得嗰時候都會帶我去游水啦，因為我自己入唔到場啦，或者帶我周圍去呢度去嗰度去食唔同嘅嘢啦。咁係大個咗少少就會好啲咯。即係細細個通常都係俾人遺棄嗰個嚟，因為太細個。 阿馬超啊， 我就我淨係。 同我對上個家姐玩積木，因為我哋爭一年，咁因為其他兩個家姐又大又唔同我哋玩嘅啦，咁啊所有咩玩具都倒曬落個木箱嗰度，就當公仔玩啦咁樣。我記得我同佢仲作過一首主題曲嘅， 哇！咁出 嚟係啊，為咗啲積木 係啊，聽住。東方有個好家庭，住着梁之弟。 咩梁之弟？咩叫梁之？咩叫梁之弟啊？ 梁子弟啊！ 哇！啲歌詞同啲音唔夾，所以 鄉下都喂，幾好聽喎！呢只歌出唱片啦，不如 好唔好？啲音都好隆重。 梁之弟， 梁之弟， 哇！開心啊，好好啊！ 真係 ，Mandy， 我想問啊，其實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啦，就係話我哋以前嗰個世界咧，好似話。有時可能啲年紀係會爭好遠嘅，可能會我有爭十幾年添咩？ 我都有啊，十三年啊，同我大家姐 已經真係係一個 generation。其實有冇關係啊？呢樣嘢 有啊。咁你譬如你兄弟姊妹多，你唔會個個都咁熟噶嘛？你發覺同你差唔多年紀咧，又會 close 啲嘅。 係 大啲距離嗰啲咧，就變得好似佢照顧你多啲嘅。 係啊， 你哋嘅觀察係咪啊？ 係啊，我覺得係啊。 係啊，即係你個歲數個距離越大咧，發覺啊越大咧嗰個長。個年紀大嘅兄弟姊妹咧，係照顧下邊嗰多啲， 同埋有啲又 friend 啲嘅， 熟 啲女仔同女仔之間又會有啲妒忌嘅， 係或者你自己之間有群組啦， 姊妹係有嘅，我唔知道兄弟有冇。但係姊妹，我覺得係有嘅， 有 嘅，即係你會妒忌佢靚過你 啊！讀書成績叻過我、啊， 又或者佢個男朋友靚過你、 啊，都會噶，都會。 你真係老實啦，樣樣係 㗎。我覺得係有咯， 啲眼光會望望啊，比較下， 冇錯，真係會嘅。咁跟住就會同另外一個就喺度 話佢啊，睇下佢幸福幾耐係咪啊？開心幾耐？ 幾耐？即係我哋兩個分咗手之後，好嘢。 你真好啊，咁坦诚，希望家姐唔嬲 啦。 会嘅，会嘅，会嘅， 会 嘅，都有啲 嘅，即系比较咯。 会比较噶，即系话文章冇听错，听心机话阿许佢有句名言就系咩咧？就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就会有政治有 dynamics 嘅咧。两个唔会有，只要有三个以上就得噶啦。 系啊， 系啲啲互动都系正常嘅。咁我想问下你哋啦，阿 Grace 问一个问题，点解唔好将 do re mi 成精变成自私鬼啊？唔想自私，主要个解决方法关于家庭嘅就系咩咧？就系 公平咯， 做家务。啲研究发现，小朋友细细个做家务咧，原来对佢大个。读书成绩出嚟做嘢，人际关系真系好啲噶、哦，同埋、研究发现就系四岁系最好嘅时机添啊！唔好话细细个 start 系嘛，你先 系啦，一开始细细个简单就系你瞓咗张床，帮手接翻张被咯，简单时帮手都诶将啲。台啊，筷子擺喺台面， 好簡單嘅啫嘛，有冇危險哦？或者啲衫洗完之後，你自己都接翻啲衫，擺喺自己櫃桶。 點解嘅？ 點解啊？ 做家務點解？ 做家務有咩好處咧？點解咧？就係因為你做家務嘅時候咧，訓練緊你咩啊？時間管理，訓練緊你嘅 organisation skills， 你嘅組織能力啦，同埋訓練咩就係你嘅責任心咯。咁我想講咧，佢咧七兄弟姊妹咧。我头嗰两个姐姐咧有机会外国读书，因为屋企环境唔好啦。咁轮到我三个姐冇机会外国读书，咁冇记得嗰阵时环境唔好咧。我呢个姐姐咧每朝早六点钟起身做咩啊？唔系翻学，一起身咧就系扫地，第二个步骤洗地。 爸爸妈妈叫佢噶， 佢自己自动。 点解咧？咁乖嘅。 环境唔好啊嘛，咁妈妈唔想妈妈辛苦咧，跟住抹窗抹台， 要好懂性， 煲埋水先翻学。 咁但系点解系佢咧？点解唔系其他咧？ 因为嗱，两个姐姐去外国啦嘛，佢变咗最大， 佢变咗最大。 但我想讲 ，take care 大家咧，我好感动咧，就系嗰阵时环境唔好咧，佢年年去街市咧冇钱买衫咧，有个小贩咧见到佢咁惨咧，嗰时嗰只咧，我送俾你啦啲衫，你次次都得个睇字，所以个姐姐咧系好有责任心、好顾家噶。咁我想讲一出嚟毕业做嘢咧，就系咧，人哋三月一号放完暑假，九月一号即刻翻工。一翻工嗰阵时得唔知三四千蚊人工，所有俾晒阿妈，净系少少钱咧搭车食饭。结婚嘅时咧，连老公嘅收入都俾埋阿妈，好好啊！咁又冇，咁对翻阿妈噶。咁但系 anyway 啦，想讲就系、是，我真系执法告，即系做家务咧，对佢嘅成长咧，真系有影响噶。个责任心同埋家庭观念，咁我建议俾阿 Grace 啦，而家想个小朋友咧成长嘅时候，唔好咁自我中心咧，其中就系做一啲嘢唔系纯粹为自己嘅，系啦， 帮人做嘅， 帮人做， 帮屋企人或者 帮屋企人。 咁細細個就幫嘅人啦，咁大個咗咩啊？就開始幫周圍身邊嘅人咯。 嗯， 譬如咧最近打風，今日喺學校過嚟啊嘛，學校啲樹咧冧咗啊。校長好好啊，邀請啲學生就啲樹冧咗啦，可以做啲咩啊？幫工友清潔，將啲樹搬去乾淨嘅地方，唔好帶嚟唔方便。我想講咧，幾年前山竹咧有一日咧，全部都唔使翻學啊嘛，咁我都試下啊，都唔使翻學，不如入學睇下啦。估唔到翻學見到咩咧？係有一兩個舊生咧捉住啲屍體翻嚟幫手 清理 清理。咁我問點解你咁好嘅？你不斷仲翻嚟幫手嘅？佢話係啊，因為細個嘅時候咧見到啲工友咧幫我哋清潔咁辛苦。佢而家年紀大，咁我翻嚟幫下手，希望佢冇咁辛苦咯。 咁呢個係乜嘢嘅心？係同理心啊！ 同理心同埋變得就係冇咁自我咯。我做嘅嘢唔係純粹啲自己嘅需要，都睇埋周圍身邊嘅人。咁呢個真係覺得好成功啦。 反正 Matthew， 如果我已經錯過咗四歲， 咁可以點？ 可以點樣？ 我而家唔係四歲啦， 自己唔係一個自私。 有嘢講喎， 四十歲有冇錯過？ 有冇今日开始拖地、扫地、洗地，帮老公揼骨？啊，你话你又帮男朋友捻脚噶，都系一个服务嚟噶。 系佢帮我， 系佢帮你啊！哎呀，听错咗， 我都要澄清一点啫。例如前面好好嘅，每朝翻嚟开麦咧，佢都会帮大家清理个台面。 啊，都有嘅， 所以冇错过到嘅你， 咁就好啦，冇错过到。 但唔系你 train 我啊嘛。 咁我都冇错到今日嘅时间啦，不如临尾咧，即系做一个练习关于屋企人噶啦。 好， 好，咁大家揀个位置自己舒服嘅。咁开始嘅时候咧，想邀请大家谂下，你细个嘅时候咧，当小学嘅时候咧，你同爸爸妈妈或者你有兄弟姊妹嘅时候咧，食饭嘅情况。如果你谂起咧，有一次食饭系好开心，好开心嘅，嗰次食饭系点噶？嗰餐饭咧系边个煮噶？你仲记得嗰餐饭呢有啲咩餸啊？咁你屋企有咁多兄弟姊妹，有爸爸妈妈，就算你独仔都好啦，独女都好，你最中意食啲咩餸啊？如果爸爸妈妈煮嘅话，你冇留意呢，爸爸妈妈呢，佢表达爱意呢好少讲出口嘅。妈妈表达爱意呢就系煮你最中意食嘅餸。咁爸爸表达爱意就系咩啊？就将你中意食嘅餸咧，攞对筷子夹喺你碗饭上面。咁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兄弟姊妹、爸爸妈妈佢哋又中意食啲咩咧？试下将你嘅心咧扩展开去，由自己中意去到留意翻人哋嘅中意。爸爸妈妈中意食啲咩啊？你哥哥姐姐细佬妹又中意食啲咩咧？喺犹太教入边咧，有一个好靓嘅故事。个导师咧，师傅咧会同个徒弟讲话：喺我哋嘅信仰入边咧，有个时间咧系最神圣，我哋要特别喺个时段咧要祝福、要祈祷噶。咁你估咩时段？佢话呢个时段咧就系。黑暗已经离开，光明已经来临的时候。那些弟子就问师父，师父，那即是几点钟啊？黑暗离开，光明来临。那有个徒弟就说，师父我知，就当我望在对面山上面，分辨到哪些是山羊，哪些是羔羊的时候。师父说不是。那轮到第二个徒弟就说，师父我知，只要帮我望到对面山上面，分辨到边啲系橄榄树，边啲系棕榈树。师傅都话唔系啊。静咗一阵之后咧，师傅就话：当你拧转头望到你周围身边每一个人，佢系你兄弟姊妹嘅时候，黑暗已经离开，光明已经来临啦。 檐下是一家， 我我嘿嘿笑哈哈，真诚共相处，天伦爱可嫁，代代相传好风气。禅前滴水不分差，屋檐下是一家，共同奋斗自堪夸，功成互相勉，不忘过相愧，样样艰难亦不怕，怡然乐对淡饭茶，白发莫辞老气傲，皇后虽记长者恩，齐共处慈幼孝，代代同受春风化，屋檐下千万家，和和嘻嘻笑哈哈，恩情极可贵，亲情最可跨，乐聚天伦共欢笑，人间尽是温馨的家。尽是温馨的家。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杜文蔚， 咁以前咧就系好多时都系改编自一啲名家嘅作品啦。我记得琼瑶女士嘅作品咧，我哋都改好多好多噶。我哋细个嗰个年代咧，系睇好多琼瑶嘅书。咁变咗咧，到长大咗之后咧，再去做呢啲广播剧嘅时候咧，就好有共鸣啦。 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囉。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欢迎晒徐 Sir， 徐 Sir 你好啊， 系啊，我哋系咪要讲佢全个名噶？ 徐思豪，注册中医师，系啊。 好啦，徐 Sir， 嗱呢一排咧真系啦，咁啊已经去到嘅就系即系八月啊、九月啦咁样啦。我哋成日都讲紧啲立秋之后咧，嗱好多嘢咧都好开心嘅，因为咧会多咗嘅就系食个火锅啦。不过食火锅咧，香港就一年四季都会嘅。 系啦，而家越嚟越系咁样 嘅。但系多咗嘅就系 barbecue 啦，系咪？又大家一齐去食呢啲咁嘅嘢，食完之后嘅话咧，又会借啲意咧，又话热气啦。 式有韓式， 喂係咯，仲有啊，而家興喺屋企嗰度燒肉食啊， 嗰啲電爐好容易， 冇錯，點搞咧？但係真係嘅，喺呢啲咁嘅時候咧，真係食 嗰啲香味咧， 真係好難搞嘅， 係喎， 我哋都會食。 但食完之後有後果嘛？ 再嘴成日有笑啦， 都係一個清熱解毒嘅手段嚟。 咁今日我哋就就住咧呢一樣嘢咧，就同大家要講下啦，係咪？ 分享一下， 既能夠火鍋，既能夠 BBQ， 但係點樣先至可以唔上火咧？ 呢啲問題咧，即係問中醫咧係好拗頭， 因為係矛盾嘅。 係啊，因為嗱，你做即所謂養生角度啊，生冷嘢我哋又唔好食，哇，煎炒嘢又唔好食，啲病。人咧成日都望住你，即系乜嘢都唔使食咁啊！ 因为就系得你哋叫我哋戒口嘅啫嘛，系咪？ 我哋系想啲病人健康，咁啊应该要戒口噶。 好难噶， 系啦。徐 Sir 听讲你好中意食嘢， 系人人都中意食嘅。咁啊，但系你肠胃好咧，就乜都唔怕食，不过乜都唔好多食，系啦。咁所以你话我去食火锅，其实咧火好多人都问嗱，譬如话打边炉。我都係倒曬啲嘢落去霎啫嘛，都係等於灼嘢。 咪係咯。 咁點解會熱氣咧？我都唔係好明點解會熱氣咧。 係啊。 但我哋要睇兩樣嘢。第一，你食啲乜嘢？你食嘅嘢可能有啲人係牛魔王嚟嘅。 嗯。 佢美美都牛嘅。嗯。咁牛肉本來喺我哋嗰個肉食裏面個能量上，佢係屬於金温補虛類。 嗯。 咁你好中意，你食嘅量好針對就係專攻。 專攻。 系啦，咁呢個就一點啦。第二啦，你喺食嗰個調味料啊，你落好多唔同嘅混醬，一間又話咩 XO 醬，一間又沙爹醬，又紫天椒，又葱，又蒜，又炸蒜。 我係咁噶， 明白。你 乜嘢都有， 你食多啲， 我就混醬，好 食咗 混 精神添。咁啊嗱，即係話呢啲咧係一個調味料裏邊，令到個。那個味道提升，但是它本身呢就全部都是温熱居多，因為你紫天椒又是熱的，你蒜又是熱的，咁你咪無形之中樣樣嘢都係熱嘅， 熱上加熱。 好啦，咁你唔係淨係食牛嘅，當然啦，有啲人都會食下菜啊，食下啲蔬菜 豆腐啊。 咁但係亦都海鮮又係一個重點喎。 係啊， 海鮮裏面當中佢嗰個能量又係相對比較高，佢個補益係啦，蝦啦或者龍蝦啦，咁呢一啲咧都係比較好啦，有呢啲都係比較營養成分高。咁而嗰個熱量咪又高咯，令到個人又易起火咯。咁仲有啦，就係嗰個。煲水啊，嗰煲水你嗱，我哋而家我谂出去打边炉咧，好少清水汤底， 冇啦，好多选择 系啦，好多好多嘅选择系嘛，有啲咧就鸡煲，跟住之后咧就加水，有啲咧就咩养生锅啊。我哋都有去特登去探索下唔同嘅鍋，睇下有冇熱氣、 辛苦你喎，取勝， 但係都係有熱氣嘅感覺。 係咪就係一定要係要咁樣嘅話，你先至會可以襯到呢一啲啫？哇，有牛肉啊，咁嗰啲咁嘅嘢嘅咧。 因為呢個係唔同嘅地方文化特色啦，咁佢又梗係呢個搞台灣口味，呢、這個重慶口味，如此類推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你會留意到嘅，你嗰輪咧經常如果呢個朋友又約你打邊爐。那個朋友又約你宵夜食咧，你食多幾餐咧，你就開始感覺咗種熱氣。每一個人嘅體質咧，都應該可以承受到一定嘅熱氣或者一定嘅寒涼。咁由於你有正氣啊嘛，咁但係你不斷地向住偏向咧，就叫偏食。偏咗一輪之後咧，個身體受唔住。咁受唔住最容易會見到嘅咧，梗係嘴唇又腫啊，口臭啊，係啦，牙肉又腫啊，有啲人咧就痔瘡啊，又出血啊，有呢一啲嘅症狀。所以你 睇唔到嘅， 你到時你唔使人教咧，你都會避嘅。因為其實你個原因就係 唔舒服㗎嘛，你自己嘅身體。 你個人裏邊熱啊，裏邊熱咧，嗰啲火啊逼住啲血咧行得急。你的心跳都嘣嘣嘣嘣嘣，個人都會煩躁一啲嘅。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下咧，打邊爐係因為佢個湯底又好啦，或者佢水煮住嗰個時間長，令到嗰煲水咧就變咗熱咯。咁我曾經去到有間餐廳嗰度打邊爐咧，咁佢揀咗個湯底係咩咧？就係用呢個苦瓜黃豆湯底。 哇！正喎、 啊，係啦，苦瓜黃豆湯底，跟住咧就去食。專食牛肉嘅嗰間嘢，咁但係變成咗個問題咧， 就是你冇咁上火嘅、 嗯。 因為但係有啲人會唔會話會唔會個苦瓜會好苦啊？那個甘味 會啦， 唔會嘅，唔會嘅。你當然會有啲苦瓜味， 嗯、 但係當然可能後生仔可能十八廿二嘅時候未必容易接受啊。咁、 嗯、 但係咧，如果你接受到嘅時候咧，你真係食咗冇咁易上火嘅。呢、 嗯 這個又係真嘅。 即係其實你可以選擇個湯底就唔好 可以幫助一啲啲。嗱，好多人識得會揀我揀啲芫茜皮蛋豆腐湯底。咁呢一啲都係比較青菜同埋豆腐，佢係有清熱作用。咁佢係有幫皮蛋，雖然佢喺中醫角度啦，佢味鹹，佢有下火之功。咁當然多食係唔健康嘅。咁但係你話呢啲總係喺生活裏面，你俾你揀一個沙爹湯底，同俾你一個芫茜皮蛋湯底，咁芫茜皮蛋咧就總係具有啲清熱。 係。 咁你打邊爐嘅時候咧？你可以試下蔬菜多啲咯，試下蔬菜多啲。 你嘆氣啊，徐姐都。 其實我都係嘅，即係我會先嚟嘅就係食咗好多蔬菜，或者可能你會食下嗰啲叫做豆腐啊，你晾一晾先，跟住你先至再食嘅話，你至少你都冇咁即係 可以放肆咁 去咯。即係呢個係你健康地想食多幾餐嘅做法。 冇錯。 係啊，但係有啲咧就唔係嘅，佢一嚟就係咁牛肉牛肉牛肉，跟住就雞子鵝腸。係 啊。 哇！你冇講， 見都辛苦嘅其實。 所以咧，以前我哋去有啲餐廳，佢哋都提供話一啲酸梅湯啊，或者咧就茅根竹蔗啊，甚至乎咧夏枯草啊， 有冇用啊？嗰啲 有幫助嘅、 哦， 有幫助嘅，因為你總係嗱你食咗煎炸嘢，你都已經冇得轉彎噶啦，你就係食啦。咁、你食咗就要揾嘢方法解啦。咁傳統。嘅手段就係涼茶鋪飲涼茶，咩銀谷露啊、夏枯草啊、廿四味啊， 都啱噶啦， 一定得。 嗯， 可唔可以預先呢即係預先俾佢一杯先咁，跟住我先至去花別。 即係呢頭趕鬼出，嗰頭就趕鬼。 係啦，冇錯，嗰頭趕咗個鬼入先。 我哋以前咧，同啲病人咧，佢真係咁講噶。佢嚟睇症嘅時候咧，佢上曬火。咁佢就同醫生我要清熱啊咁樣好啦，咁我哋就把脈執藥就翻去食藥啦。佢話醫生，我今晚仲要約咗客咧要去燒烤，咁我應該係依家飲咗劑藥，跟住夜晚如果又燒烤，咁我又會唔會嘥咗而家嗰劑藥咧？定係我應該食埋今晚劑燒烤，先至聽日一次個清 得好 啲 咧？呢個病人， 咁我就話啦。正常梗係唔好再食啦，你都已經有火而所以睇醫生啦嘛。 佢話、 但係見客啊嘛，個客要食我冇辦法，一定要去嘅。咁我話咁我話點會等聽日食啫？你而家已經有火啦，咁你係咪應該清咗先？清咗都有啲空間，唔好再積累啊嘛。咁你最多冇辦法要再積累，你自己都仲可以控制你自己食嗰個程度啊。咁、你然之後又要再清，所以呢如果你在吃东西之前已经觉得自己是有热有火的、是应该先清吃完再清、是啦那你就会平衡啦、 这个都是我的迷思来的 是啊真的要的是但是有些呢我们、譬如这么说有些人呢就以前吃开一些、解毒片这样可以有清下热气的、有些就吃完燒烤之后再去吃、就帮助解了、有些呢就吃之前就已经吃咁但係食之前嘅定義呢就唔係今朝早食就今晚去宵夜食佢係而家準備宵夜食啦咁就而家就食㗎啦跟住之後轉頭宵夜食。 哦係咩 係啦會㗎。 我是会食定先 的。是啊 是啊我食定先食定先跟住会再去宵夜食。宵夜食如果有啲乜嘢唔咩嘅话再食。 是啦、啊、你即係感觉到个症状好似未舒减到。 冇错譬如可能喉咙痛啦咁我会再食囉。 仲有你可以留意到呢如果你有食过呢啲清熱嘅嘢你之后喺个大便个排泄嘅表现呢你会留意到可能会臭啲啦屙嘅嘢多啲啦、或者散烂啲。咁、你就其实应该好开心嘅因为你嗰啲嘢真係出得返嚟。 是喎、 啊。咁你就唔好俾佢守喺个身体里边啦、所以我成日都话，我都会去食煎炒热气嘢。咁、但系我经常有阵时可能都会食啲豆腐花，或者系凉粉。咁呢一啲咧就可以清翻我头先食过嗰啲热气嘢嘅热，而系透过因为食咗呢啲系好容易会令到你个大便畅顺。咁、你大便畅顺嘅时候，你身体里边积存住嘅嘢咧就唔会摆咁耐。咁你嗰啲熱嘅嘢就係嗰啲積存嘅嘢就係你食嗰啲熱氣嘢啦嘛，咁你咪可以快啲將佢送翻出嚟啦。咁你嘅身體就唔使擺 擺咁耐守咁耐，而引發啲現象咯。 如果聽水秀你咁講嘅係 OK 嘅喎、嗯，如果係咁講法嘅話，你係咪可以嘅就係食一個火鍋或者 barbecue 完之後嘅話，嗯、你食一個 豆腐花、 豆腐花或者涼粉咧？ 我會咁做。 係咯，咁又咁又好 OK 咯。 等於以前嘅人咧，佢去燒完嘢食，真係最尾結尾就有煲腐竹。 腐竹糖水冇錯，我哋以前去 barbecue 係 一定帶個煲，你冇咗嗰樣嘢就好似。真係爭 未完， 但係你諗下以前嘅年代燒嘢食咧，就揸支叉坐喺個爐旁，咁啊個火爐咧就烘住，咁我哋皮膚都面珠燈都卜卜脆啦。咁你但係嗰陣時候係呼吸嘅過程下咧，你都吸入到燒炭周邊嘅環境嘅一種燥熱。 嗯， 你飲咗腐竹白果糖水潤肺，又可以潤腸，咁你又可以有少少清涼解熱。 嗯， 所以呢個咧係。好好嘅一個方法，咁但係如果你話啦，我真係食咗熱氣嘢，我要潤養翻個人嘅，咁啊，譬如話啦，有啲人就會飲下啲菊花蜜啦，或者咧佢煲下一啲雪梨蘋果水啦，煲下啲羅漢果茶啦，呢啲都可以有潤翻個內臟，就冇咁燥嘅。但係如果你要清翻啲熱啊，用一啲滾湯嘅方法咧，譬如話你滾翻個。白菜豆腐汤啊，落翻啲肉片落去，咁就已经清啦、 這個 啊，容易将佢带，或者你煲啲芥菜汤、又系清啦。但系相反啦，佢哋都系寒凉嘅，所以煲呢啲应该话滚呢啲菜汤嘅时候咧，就最好都系切多几片姜先。虽然姜咧系温热，但系同嗰个菜嘅寒凉一困埋咧。佢就可以平和咗， 即係頭先你講嘅嗰兩樣嘢，你就可以係食咗啲熱氣嘢嘅時候咧、不妨可以用呢樣嘢去解翻。 可以飲翻呢啲白菜豆腐湯， 嗯、 或者用翻啲芥菜湯、 嗯， 就可以清翻身體打完邊爐啊、食完燒烤啊所引致嗰啲內熱。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就真係 我仲用佢哋做湯底得唔得？ 我睇阿取成点答， 做汤底系好饮噶， 系 好饮嘅，但系唔好打咁耐咯，唔好 即系打十分钟好啦，十分钟收工。 因为你话其实呢个汤嘅系可以帮你清翻嗰啲嘢嘛， 系绝对可以有帮助。咁、所以咧就话啦，如果你去打边炉、其实你就预咗热气噶啦，系预咗噶啦，争在咧我用到啲方法解咗佢咧就开心啲咯。 冇咁多凉茶咧， 你个汤底直情得白菜豆腐肉片算数。 都 OK 喎， 都 好味嘅喎。 係 啊，有啲人就會落下啲，譬如話白蘿蔔啊、粟米啊， 係啊， 呢啲都係好清。 我有時都會清到咁樣嘅、因為你慢慢慢慢，你再咁多啲食物整落去嘅話，你啖啖湯就會變咗好好味 嘅。一嚟啖湯嗱，呢、這個又係嗱，如果你同營養師講咧，佢就跟住又話你㗎啦。 有冇飲啖湯啊？係啦，知啦，有啊，我哋有營養師嘅，除咗 你之外，所以咧你同 佢鬧， 分開兩日嚟㗎， 明白曬。 不如你兩個打。 啊、所以你调翻转，你谂，如果好似食你食韩国菜，你整个炸鸡，佢整个燥热咗嘅白萝卜，咁佢个燥热咗白萝卜嘅作用就系帮你解油、解腻同埋清热，咁啊清翻啲热气嘛。但系我哋打边炉嗰个白萝卜本身就令到个多煲水咧。就係、是、清涼啲，但係咧，如果我哋之後飲翻嗰煲水咧、就容易會驚膽固醇啊，各方面嗰啲嘢吸曬啦嘛，俾佢。 除咗呢樣嘢，其實有啲講嘅就係話唔好飲嗰啖湯嘅，係啦。除咗你話吸咗有好多啲即係係啊油脂啊咩之外， 就睇下 中醫角度咧。 嗱，理論上嗰啖湯，如果從營養角度出發咧，係、十分之好營養嘅。所以營養，所以喺營養個營養師角度或者係現代醫學角度呢啲咧就高。高膽固醇、高脂肪、高乜都高。你當啊，我當我純粹係探索試味色，感受下咩味啫。咁你唔係真係一碗一碗灌入去嘅，咁又未至於嘅，因為你都食飽咗噶啦，都唔需要咁樣啦。唔係 㗎，有時用一啖湯嚟去整烏冬咯。 嗱，如果真係講飲啖湯嘅話咧、我又舉一個比喻。 好， 我哋嗰陣時候咧就成日都會出海釣魚，釣完翻嚟嗰啲雜魚咧就一定係交翻俾個打邊爐嗰間酒家，咁樣咧佢就湯好曬啦，又有石狗公，又有梭羅，又有牛秋，又有乜都有啲魚仔。咁佢一定係用一係咧就用啲木瓜豆腐去煲呢一個魚仔湯，煲完出嚟之後咧 是先飲曬個魚仔湯，即係因為你一撈嘢落去咧，呢個湯你就會嘥料噶啦。 係啊， 但係呢個湯真係好鮮好甜，你潤膚生肌健脾乜都齊。咁你之後再加水落去打邊爐就梗係冇問題啦。但係如果當呢個湯底你愛嚟打完邊爐之後去飲嘅，喺營養立場咧係高，但係亦都會有機會上火。但係亦都長時間做咧，就會引致到身體會有機會都係有肥胖症啊，或者其他痰啊、濕啊呢啲嘅風險嘅。 O、okay. K， 所以就適可而止咯。 好啦，放過你啦。 係啦， 最後 尾 我都要問一問嘅就係、是、取 Sir， 如果係嘅話，有冇一啲譬如涼茶，係、啦，快快脆脆嘅可以嘅就係幫到我哋 咧。我覺得最常用嘅就係用翻五花茶。 嗯， 最靚嘅啦，因為每五花茶裏邊咧，木棉花、雞蛋花、金銀花、白菊花、綿茵陳呢五樣嘢。就每樣你如果一個人份量至到兩個人份量啦，三至到五錢，就用五碗水去煲得佢有20分鐘，熄火就代茶飲用。佢可以幫助你清咗啲腸胃熱，同埋幫助嗰啲污糟嘢排出嚟咯。咁呢個就最簡單嘅方法啦。試下 五花茶， 五花茶，五花茶對腸胃不適好嘅。 好， 好啦，我哋去打邊爐啦。 我唔驚你啊， 冇問題，我有藥啊。 Okay， 唔 好 讲 得啦，下 个礼 拜见。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给你一切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幻物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那种伤心，我偶尔拾起那些碎片般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不知之后，你慢慢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给你一切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幻物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表示，将会在10月1日国庆日晚上再次举行国庆烟花汇演，是香港五年以来再次举行烟花汇演，会有一连串的庆祝和优惠活动。李家超說，財政司司長和副司長正積極籌備推動晚間活動的工作，正聽取不同意見，聯絡不同業界，形容反應正面，很多單位都表示會積極參與，包括不少商場會舉辦多元化活動，推出優惠並延長營業時間，搞旺搞活夜市。他又提到有不同活動會在地區舉行，要求盡快落實，希望在下星期公布細節和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行政會議前表示，早前超強颱風蘇拉襲港，在社會各界 同心協力下將破壞同傷害減至最低，令昨日開學日得以安排順利。他體會到在政務司司長統籌下，政府的應對工作發揮到功效，他將會要求政務司司長總結經驗，精益求精。李家超說，各部門在風暴後堅守崗位，全力以赴，做好善後，發揮出團隊精神，做到協同效應。關愛隊由於熟悉社區，較易與市民溝通，積極做好服務。他又說，今次政府首次啟動全政府動員計劃，兩日內動員公務員善後，令公務員更熟悉運作，在社會和義工配合下做好預防準備工作，大家齊心協力是關鍵的元素之一。而政府提早發放訊息，傳媒全面報導亦發揮出作用。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司法部長會議致賀信。習近平指出，自2013年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司法部長會議機制運行以來，成員國不斷促進各國法治建設，加強政府之間司法領域的交流互鑑，持續在法律服務領域開展務實合作，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習近平強調，中國高度重視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建設，願意與上海合作組織其他成員國一同不斷深化新時代各國法律及司法行政領域的交流合作，以法治方式促進各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正12點，熱帶低氣壓海葵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290公里，即是北緯23.5度、東經的6.7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預計海葵會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雖然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較低，但是廣東東部沿岸海域初時仍然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仍然會維持一段時間。當海葵對本港的威脅解除時，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與海葵相關的雨帶會在未來一兩日影響華南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接近週末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8559点，跌284点，成交金额是5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2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92.85元，跌3毫；盈富基金19.14元，跌2.8毫。中芯國際21.9元升5仙，騰訊控股327.8元跌5.6元，美團130.2元跌2.5元，恒生中國企業66.5元跌1.04元，理想汽車159.1元跌4.2元，友邦保險69.9元跌2.05元，港交所311.6元跌8元，中國平安48.75元跌1.3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46.73，瑞士法郎0.885，加元1.362，

不过命运好似故意捉弄我咁，唔知点解嗰阵我真系中意咗 Philip， 因为 Philip 对我嚟讲都算系个笋盘啦。佢有楼嘅，不过系喺筲箕湾一个廿几年得千零尺嘅单位啦。我心谂 OK 啦，迟啲咪碎佢卖咗层楼咯。点知层楼未卖，我已经俾 Philip 好决绝咁请我离开。我是有啲后悔嘅，我后悔嘅系点解唔第一时间掉晒啲安眠药，系有啲失策。但系我同自己讲，终有一日我会翻翻嚟。 诶，周怡，周怡呢边啊 ？Sorry 啊，迟咗少少啊，要你等我。 唔紧要，系我早到咗啫。啊，系啊，你睇下中意食啲咩啊？ 喂，我啱先嚟到啊，等我坐一阵。定系你赶时间啊？ 哦，唔系、哦，我怕你肚饿咋。咁你坐下先，唞下先啦。我哋阵间再嗌嘢食啊。 哇，呢间餐厅都几有特色喎，你成日嚟噶？ 呢间餐厅咧喺跑马地都几出名噶。 系咩？系啲嘢好食出名啊，定系啲咩嘢噶？ 嗱，呢度啲牛扒咧就最有特色嘅。 哦， 仲有啊，你望下嗰边个 stage 啊。 嗯。 嗱，阵间晏少少咧会有对 band 上嚟唱歌，个 vibe 好好噶，最啱咧就系啲情侣一齐嚟拍拖嘅。 你咁熟嘅，你肯定成日同女仔嚟啦。 唔系啊，你系我第一个带嚟食饭嘅女仔啊。你中唔中意呢度啊？ 几好啊！ 系啊，阵间咧可以点唱噶、 哦？ 你有冇咩歌想听啊？ 嗯，冇乜特别想听喎、 啊。哦，咁啊，我点俾你听啊？ 好啊。咁啱点咗我最中意嘅歌《Until I Found You》，因为里面有两首歌词系最触动我噶。I would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until I found you。同曾生分手之后，我系咪真系会好似歌词所讲，喺我揾到佢之前，我唔会再堕入爱河咧？ 点啊 ，Joey， 中唔中意呢首歌啊？ 中意啊！ 我专登点俾你听嘅， 系咩？ 因为咧入边有句歌词咧，我好中意噶，就系、是、I would never fall unless it's you I fall into。Joey 啊， 唔好意思啊，我咧想接个电话先啊，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听啊。表姐啊，你打电话俾我，我真系打得合适咯，我好惊佢向我表白啊！ 你唔系啊，话个男仔都几好嘅咩、 啊？ 有咩问题啫？我觉得啊，佢同你表白系件好事啊，起码表明态度。我啊，最憎啲人玩暧昧嘅啦。 咁啊系，不过咧，我都唔知依家系咪一个合适嘅时间开始一段深入感情啊！ 系啊，周儿啊，如果个男仔条件好嘅。开始咪开始咯，使乜惊啫？嗱，我问你啦，佢做咩工啊？有冇稳定收入？最紧要系咩啊？ 佢系咪真系单身？有冇结过婚啊？有冇仔女？最怕好似你上一手咁。 表姐有咩上一手啊？你冇讲得咁难听啦、 啊。表姐我啊，就系、是、唔想你啊，再遇到你前度咁啊，剩渣男啊，劈腿一脚踏两船，蚀底咗啊就唔抵啦。 其实咧，我都咁大个人啦、啊，点会有咩蚀底唔蚀底、啊？我只系觉得，如果当下两个人系相爱嘅，做乜嘢都冇话啱定错嘅，嗬？ 曾生，曾生， 嗯，啊，入嚟啊！ 哇，你冇嘢系嘛？好似好攰嘅，唔舒服嘅，不如攞两日病假休息一下啦。 冇事啊？点啊？ 唉，你冇事啊？呢次系大件事，我上星期俾呢个 sample 啊，话明测试版噶嘛，仲有好多嘢要执嘅地方。你咁快签名俾 CEO， 佢琴日啊上政府 present 啊，啲官同埋啲议员听完之后啊，个个皱晒眉头。 啊、 CEO 啊，嬲到想杀人啊！ 咁点啊？ 点啊？同你一齐上去面圣解话咯。 吓、啊？哦，咁好好。下周同你上 咩？下周啊，而家上去啦！ 唉 ，sales 班有咪傻噶？讲明 beta 测试版系咪完全搞掂出啲街噶嘛？你咁扯住，有咩意思？有咩意思？你话系咪有咩意思啊？系咪？ 得啦，曾生，我叫班兄弟咧，尽快帮你手搞掂晒啲笔试，咁你就尽快俾 CEO 塞住佢哋把口先啦。 喂，老朱啊，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哋添。 唉，我同你有咩所谓啊？我哋由 PDC 一齐合作到而家，大大话话都十几年啦。你份人系点？我唔知咩，所以啊，我同班兄弟先咁撑你，睇你台戏。 唉，唔系，我自己衰，我疏忽咗，累你俾阿 CEO 捽，唔好意思，真系 sorry 啊。 唔使 say sorry， 嗱，照惯例，请我哋部门 T 啦。 好，冇问题，冇问题，等等啊。诶，呢度500蚊够唔够？ 唉，多谢曾生。喂，话时话，诶，面嗰个头啊 ，Cindy 啊，做紧啲小动作喎。 咩小动作啊？你又想点啊？ 我收到风，出边咧传紧我哋 CEO 会过到 HIO，Cindy 啊咧已经候住 CEO 个位啦。是咁样大老板面前插你啊小心啲啊。 佢想上我咪由佢囉。俾佢我冇乜所谓。 喂又唔係咁讲喎。论年资你喺呢一度耐过佢啦。论工作能力你好过佢唔知几多倍啦。其他部门都有人讲緊啊，如果 Cynthia 上位呢，咁大家都唔会有好日子过啦。曾生我哋真係睇好你，你撑住啊。 唉好啦好啦。以前阿 Chloe 喺度嘅时候，我做嘢真系得心应手。但佢走咗之后，唉，好迷失啊，冇晒方向感。好似今次将我测试版俾咗 CEO 去 present， 咁低级嘅错我都中，系咪失败？原来 Chloe 对我真系好重要。Chloe 最近你好吗？佢对你好吗？ 哎啱啦，哎俾咗封 reference letter 你先。 唔使咁紧张，你坐低食啲嘢先啦。 哎哦好，蛋咬至热啡唔该。喂其实呢封信我寄俾你咪得囉，唔使你走嚟走去嘛。 我想见下你嘛、啊、请你飲茶嘛。 哦。 係公司最近点呀、啊、你忙唔忙呀、啊、 哎唔好讲我不住，你咁赶要封信係咪搵到好工呀、啊。不过乜你唔系揾到工先离开公司嘅咩？ 私人理由走嘅，休息咗两个月咯。最近咧我 send 咗啲求职信出去嘛，咪想攞定个 reference letter 咯。系啲同事点啊、嗯？ 忙咯，我哋啲兄弟又系晚晚 OT， 就嚟断六亲噶啦。 各个部门都好忙啊。 哦 ，CEO 咪成日出差咯。 哦， 唔知忙乜 ？Admin 个 Cynthia 仲系咁霸道，周围辣火头啊。 哦，咁辣在边度啊？ 个个部门都辣哦，四围辣。不过好彩我有金刚不坏之身啊，佢辣唔到我嘅。哇，你呢杯热啡咧真系救命啊！冇佢我今晚唔知点挨正。 咁其他部门咧，其他同事又点啊？ 讲晒俾你听咯，哇，份蛋好似都好味啊，嗯。 朱 Sir 啊，你唔好挂住食先啦。 乜嘢啊？ 曾生点啊？佢有冇俾 Cynthia 搞啊？ 唉，曾生惨咯，腹背受敌啊 ！Marketing 啲人咧帮唔到佢就不得止，仲搞到佢孭咗只镬啊！ 吓、啊，咁佢冇事啊嘛？你要帮佢啊，朱 Sir 吓、啊， 你 帮佢啊！ 放心啦，我同阿曾生出生入死十几年啦，我一定撑佢。喂，系、哦，如果你未揾到嘢做，不如翻去帮阿曾生啊！佢真系好需要你噶。吓、 啊， 系呀， 翻嚟帮佢，唔好啦，我想出去睇下呢个世界啊！Sunfall, torrential, your highness. I'm thinking about the days we left behind us. Sunshine and rain and misery. 表姐啊，你可唔可以帮我个忙啊？ 又点啊？想我介绍笋工啊，定系笋盘俾你啊？ 我想你帮我去佢嗰度咧，攞翻个手袋得唔得啊？ 姐，你咪报失晒啲证件，攞翻晒啲 credit card 咯，仲攞个手袋嚟做乜鬼 啊？ 表姐啊，你唔好问咁多啦，你帮我攞翻个手袋啦，唔该你啊，唔该你啊，唔该你啊，唔该你啊， 系咪嗰个手袋系名牌手袋嗰啲咩 BB 手袋啊？ 系 unforgettable 啊？ 吓，咩牌子嚟噶？ 你唔识噶啦。 丽，你系表姐系嘛？ 系啊系啊，我系表姐啊。 啊，唔好意思。 系啊系啊，我咧嚟帮阿 Joey 咧攞翻个手袋嘅。 等等我吓，我攞俾你啊。 啊，唔使唔使唔使。啊，我可唔可以咧借你个 toilet 用下？ 我随便啦，客厕右手边、 啊。好啊好啊，唔该唔该唔该唔该。 嗰间我间房啊。 唔好意思啊，入错你间房啊。不过咧，我冇用到你个 toilet 噶，我仲帮你咧抹干净。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客车嗰边啊，其实。 哦，啊，你可唔可以咧借对拖鞋俾我啊？费事咧踩污糟你的地方、啊。 唔紧要啦，你随便用得噶啦，唔使。 哦，你搵俾我啦，搵俾我啦。啊，有冇啊啲女装拖鞋借俾我用啊？ 冇、嗯、喎，唔俾、啊、你酒店嗰啲拖鞋你得唔得啊？你嗱， 哇， 全部都系 咁多酒店拖鞋嘅。啊，你成日招呼你啲女朋友上嚟同酒店噶？ 咩啊？你讲乜嘢啊？边有啊？ 哦，冇，啊，我赶时间啦，咁我走先啦，走先啦。 喂喂， 拜拜。 你未攞个手袋啊？喂， 表姐啊，你冇搞错啊，你搞到我好瘀啊！ 瘀咩啊？瘀嗰个啊，都系我啫。嗱，最紧要咩系表妹？我咧就发现咧，阿主人房个 toilet 啊，得一只呢个嘅牙刷啦、毛巾啊，都系得一条啫。证明咗啲咩？证明啊，佢而家系一个人住嘅。 表姐啊，两个人啊，用一支牙刷啊，用一条浴巾啊，唔得噶咩 ？No，你睇睇我表姐啊，又有身材，最紧要系咩？又有头脑啊嘛。我梗系唔会单凭一条毛巾啊，就断定佢一个人住啦。 喂啊！你仲做咗啲咩嘢啊？你俾佢发现咁点算啊？ 冇事嘅，我啊打开佢 toilet 嗰啲柜桶啊，你知唔知我发现啲咩啊？ 抌 ！Oh no！ 你满脑子都好 dirty 啊呢啲啊 ！No！ 咦呀，好衰噶！你唔好玩我，你快啲讲啦！你发现啲乜嘢啊？ 我发现啊，佢个浴缸啊冇女人嘅长头发啊，柜桶咧又冇日用装或者夜用装，咁啊你放心啦。 表姐啊，我俾你玩死啦！哎呀，冇咁多个手袋咧。 哎呀，系个手袋咧。 吓， 哎呀，唔记得拎添。哎呀，我惊佢啊，俾我发现我抄过佢啲嘢啊，所以我第一时间咪冲咗门口咯。哎呀，咁点算好咧？哎呀，一系我星期日再帮你去攞啦。 啊，算啦，迟啲先啦。 哎呀，表妹你蛊惑啦，迟啲又想我帮你查下佢有冇女人喺佢屋企啊？ 表姐。 你咩咩事啊？ 曾生电话号码，佢打电话俾我， 佢点知你个新电话噶？ 唔知啊，听唔听好啊？吓，曾生冇理由知我呢个新电话噶，一定系朱 Sir 俾佢噶。到底佢打俾我做乜嘢啦？叫我攞咗个手袋，因为佢有新嘅女朋友入住，定系佢想搵我翻去公司度帮佢手啊？ 又打俾我，死啦死啦，向边个电话好啊？啊，定系两个都唔听啊？ 翻嚟晏昼一点钟，风骚快活咧要告一段落咧，交俾美联康嗰个李志刚提提大家，一路加入表水路仍然悬挂29度气温，相对湿度73%嘅。听日喺我哋嘅节目再见大家啦，拜拜。